年，将比数追至10-10，更加曾经一度领先14-12，但之后被对手追上，最终蔡俊彦以一剑饮恨。至于世界第一的张家朗就意外在首圈出局。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广东内陆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向南扩展，预料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晚间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本周后期有1-2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30。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是泳儿，而家疫情虽然好严重，但系只要大家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屋企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连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一别无尽期，要哭也无泪，情切一句，啰嗦一堆，盼会驱散愁绪。让丝丝关怀四方飘，爱心共凝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未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 歌名咧改咗少少，本来叫那天再重聚咧，而家叫做盼终会团聚。终于可以团聚啦！哇，今日开 party 啦！哇！誒嗱，即係今日咧，其實咧，即係我都同誒心機旁邊嘅朋友咧講一聲，啱啱今日咧係大日子嚟嘅，因為咧就電台嗰個規條咧，就係、是、由今日開始嘅2000靚歌再重聚咧，先至可以6個人一齊聚。咁、yeah. 我梗係去到盡啦，去到盡咧嗱，即係我啦，做主持啦， 係啦。 咁啊，跟住咧就我哋要請4個嘉賓，即係連埋我5個人啦，再加邊時一個彈琴， 啱啱好， 啱啱好6個咯，係咪？即係 Max， 好，我哋聽到把聲都唔使介紹啦。 我係肥媽， 肥媽 Maria， 阿妹， 阿妹姐。 我是 Joe Junior， 我是最小的、最 sweet 的、最小粒的、 收衫妹妹。 收山妹妹真系啊，喺呢一度你就真系做最细嗰个妹妹啊。不过咧，即系其实都好嘅，拉年青下啦。即系而家加埋咧，老老实实，即系如果加埋边时都成几百岁噶嘛。 你都冇得点拉我哋三 最大我， 我哋三个都系阿婆。 系啊，苏晨都系， 系啊， 咁所以你做咗阿婆啊？ 所以其实你呢度我叫苏珊妹妹，出边人咧苏珊婆婆或者苏珊姐姐。 哇，咁啊真系我估都估唔到喎！ 我做咗太婆。 哦，唔系啊，你讲笑啫。 我唔系讲笑，我做咗太婆。 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Maria？ 我个女生咗个女，个女再生咗个女。 咁几多岁先？嗰个失噶？ 唉，傻，啱啱出世。 哦，即系啱啱做太婆。恭喜恭喜！ 我做咗 great uncle 啦， 你都做咗啦， 太公啊 ，great uncle 咯， 太公啦，你又做咗太公 了，我个妹个仔就再生多个仔， 哦 ，great uncle 咯 ，great uncle 啫，但 Maria 劲啊， 佢梗系劲啦， 佢嗰棚 family 咧，几队波咁滞啊，系咪啊，真系几队啊，几十人噶， 系啊， 系好犀利， 所以我成日煮饭煮得咁快，我屋企翻齐32人，而家33个人啦。咁你一翻嚟，你唔做琴琴声煮咩？真系噶。 总之啊，肥妈咧就系真系大食四方，呢个字真系配晒嚟。我咧定系个煮又犀利啊！即系你唔煮得咁多人食， 呢啲福气嚟嘅。 福梗系啦。喂，不如咁样啦，嗱，我哋即系咁难得咧，可以即系共聚一堂啦。 冇错。 仲要就系 max， 即系最多人聚一堂嘅2000靓哥再重聚，系近年最多。上一次最多人咧都系温拿嘅啫。今次已经平咗佢纪录噶啦。五个嚟晒噶嘛？ 系啊，冇错冇错。 好，咁我哋不如咧揾一只阿 Maria 你拣。 我哋Tie a Yellow Ribbon 啦。 正啊，呢个轻松愉快啊嘛。OK， 呢支。 Upcoming home, I've done my time. Now I got to know what is and isn't mine.If you receive my letter telling you I'll soon be free, and you know just what to do if you still want me, if you still want me. Oh, tie a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ld tree. It's been 3 long years. Do you still want me?Stay on the bus, forget about us. Put the blame on me if I don't see a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ld tree. Bus driver, please look for me. Cause I couldn't bear to see what I might see. I'm really still in prison.And my love, she holds the key. A simple yellow ribbon, what I need to set me free. I wrote and told her, please. We'll tie a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ld tree. It's been 3 long years. Do you still want me? If I don't see a ribbon around the old tree.Stay on the bus, forget about us. Put the blame on me if I don't see a ribbon around the old tree. Is cheering, and I can't believe what I see. Oh, 100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ld tree. Tie a ribbon around the old oak tree. Tie a ribbon around the old oak tree. Tie a ribbon around the old oak tree. Tie a ribbon around the old oak tree.Tie a ribbon around the old tree. 到呢啲歌。 我真係喺度咧，喺度幻想緊咧。頭先咧，就見到你哋可能即係 dress up 曬啊！即係頭先嗰啲歌咧，嗰啲七十年代嗰啲歌嚟噶嘛？你係咪著翻七十年代嗰啲衫喺你個 show 嗰度？係 噶。 真系噶，一定 扮好多个扮相噶， 黑妹又同佢一齐， 系啦，好多个造型嘅。 我而家系讲紧咧，四日之后啊，一个大日子啊，就系5月19日， 系啦， 肥妈咧就同埋黑妹咧啊，同埋Susan 又有啦 ，Jo Jun 又 有啦，阿Mimi 啊，刘敏章都有， 刘敏章啦，哇，即系可能越嚟越多人啊。 我哋嗰个唔系净系唱歌嘅，系栋笃笑， 栋有讲笑， 有噶有噶，其实系一个栋笃笑啊玩啊。其实因为香港人压迫咗好耐，同埋全世界，我哋想大家都好开心啊，笑下咁过一晚啊！ 系啊，咁啊嗰晚咧就系现场直播啦，就系经过网上， 冇错， 比较特别嘅。咁啊，话点去啊？即系你知我唔识嘅 computer 咁，即系嗰啲人咧， 我哋已经网上咧有一个呢个俾钱嘅网络咧，或者你可以去银行俾咗钱咧，你就 WhatsApp 呢个电话，咁我哋就俾条 link 你，你喺屋企揿落去，插落个电视就全家人可以睇噶啦。 系啦，咁啊其实好简单嘅， 好简单 一个。解決辦法好簡單嘅，就係問屋企人咁得㗎啦，咁就搞掂㗎啦。真係㗎， 最小朋友仲熟添。 最快係呢啲方法，就揾一個細個嘅小朋友。 冇錯， 你可唔可以同我搞掂？得㗎，得冇問題。 仲快啊！真 係。其實好開心啊，因為咧，即係之前咧，即係我都有呢啲咁嘅經驗啦，因為。差唔多加加埋埋三年過外，係冇乜正線式，即係好似以前咁坐滿曬喺個館嗰度，咁突然間咧就即係咁樣咧，不如喺網上啦，網上就都啱嘅，坐喺屋企可以摁摁腳，或者著住拖鞋， 係啊， 一路食飯一路睇又得。 同埋即係你叫埋朋友啊、屋企人啊，冚唪唥一班人一齊睇，咁最緊要係開心心。 但係呢個係好緊要，因為頭先聽你唱《Tie the Yellow Ribbon》啦，即係我有嗰啲咁嘅感覺，即係所以問我：，哇！你著曬衫好好笑喎， 係 好過癮嘅喎。 我哋會係好多個造型嘅，你諗唔到，我哋都會扮嘅。 扮嘢你自叻啊！ 哎呀，唔係嘅。 今日收音机旁边嘅朋友睇唔到啊，肥妈即刻扮阿 Lam 啊！林子祥你都扮到咁犀利， 好容易扮嘅啦，最近学生哥好搵功夫。 如果你睇到佢嘅样咧，就真系有时，虽然佢冇撇须，但系 黐翻啲笑声都得 嘅。Anyway 啦，今日咧我哋二千零个再重聚咧，就即系嚟一个预演先啦。 好啊， 不过睇唔到样，不过都唔紧要，因为听到哇， 系啊系啊。 Jo Junior、黑妹、Susan 同埋肥媽，唉，咁啊真係頭先咧就係 Tie Your Ribbon 啲英文歌啦。其實英文歌咧對我嚟講，同我哋嗰個年紀嗰啲咧，一路由細聽到大啲。 冇錯冇錯。 Susan 雖然咧好細個，但係你都係由細聽英文歌大，唱英文歌大。 係啊，你都知道我都好多好多年噶啦。 好，因為佢真係差唔多，我諗幾歲已經識唱歌， 啊、 真 係。 咁我今日晏晝咧就喺屋企做咩？我每逢禮拜日晏晝做一樣嘢，就是、寫好多歌。寫嚟做咩？就是、一至五我有個節目噶嘛，每日都出街。 冇錯冇錯。 咁咧，我今日咧就寫咗3個禮拜嘅歌，寫到停唔到嘅，都知點解？寫到停唔到百幾隻寫咗。點解咧？因為我自己定咗個主題，叫咩咧？叫七八十年代嘅英文靚歌。我自己寫到停唔到，寫咗幾個鐘， 多得滯。好難揀， 我寫咗百幾隻， 係啊，寫咗百添啊，分分鐘。 唔梗唔止啦，梗唔止，但係即 係 聽眾係識嘅慣嘅，而且當年係真係好流行。我已經做緊 DJ 嘛，因為咁我喺度寫，所以頭先嘅 Tie Your Ribbon 梗係其中一首啦。 係啊， 喂，不如咁樣嗱 ，Beatles 雖然咧就唔係七八十年代，但係咧我哋都係開竅嘅時候咧，就聽披頭四嘅 Jo Jun 年代啦， 即係 Jo Jun 嚟嘅年代，我哋就可能啱啱幾歲咁啦， 食緊奶啦。 我同阿周系同个年代喎，我哋系 Beatles 啊， 大过你 啊， 我都系 Beatles。 你大我少少，我大过你啊嘛。 你大过我。 嗱，你喺呢度咧， 阿 Jo 系最 senior。 阿 Jo 系 senior， 我系第二 ，Albert 系第三，黑妹系第四 ，Susan 第五， 仲有啲人我记 阿 Vince 第六，哎呀，唔记得咗添 ，Vince 第六。 阿 Jo， 咁咧，你知咧 Beatles 嗰啲咧，我哋一初初听嗰啲咧，好劲嘅，快嗰啲咧，初初红嗰阵嗰啲， 好 OK， 好嘛，整只咧。實識跟你住你唱，你唱咩我哋都識嘅。 Can't buy me love， sure sure， 好，肥媽嚟啦。 Can't buy me love， can't buy me love， buy you diamond ring my friend if it makes me feel alright， I give you anything my friend if it makes you feel alright， cause I don't care too much。 money can't buy you love. I give you all I've got to give if you say you love me too. I may not have a lot to give, but what I give to you, 'cause I don't care too much for money. Money can't buy me love, can't buy me love. Everybody tell me so, can't buy me love.Satisfied. I tell you that you want those kind of thing the money just can't buy. 'Cause I don't care too much for money. Money can't buy me love. Wow. Ooh. Beatles. 即系我好细个，好细个时候咧，一入脑咧就唔系 Can't Buy Me Love， 系 行快啲啦， 唔知点解我好 hit 噶？呢只歌应该你喺星马嗰边过嚟， 系啊，好 香港嗰阵就未有呢啲咁过瘾嘅广东歌啦。 所有 Beatles 嘅歌都改晒噶，阿珍已经嫁咗人，情人十二家真。 竟然咧，我估唔到啊 ，Joe Junior 咧，佢都会识唱广东版嘅嘢。 唔系啊，我哋啊，我哋都会， 我哋学到老做到老噶嘛。 犀利喎，犀利，果然。唔系，不过我有个印象。剛才那首歌那個歌詞不是嗱，你話唱行快啲啦，啱啦，咁但係四啦一隻小乳鴿嘅，佢最平嘅四扣八啊嘛， 係啊係啊， 都有 是 是都有， 又係咪另外一個版本定係呢只歌？ 呢都係呢只歌，但係佢係馬拉嗰啲食屎嘅人唱嘅，因為佢哋改歌嘅人咧有唔同嘅人改唔同嘅詞， 係咯，即係變咗有幾個版本啊！因為我一聽就知咩叫四扣八，我以前唔知噶嘛，哦，原來馬拉嘢一扣就一蚊啊嘛， 一蚊 咁解，所以呢啲咧就好有歷史。 冇錯， 即係攞翻出嚟睇下啲歌詞，哦，原來咧就係幾年幾月幾日幾時嘅歌曲，點解會咁咧？就因為咧當時咧就喺馬拉嗰邊度好興嘅，錄埋唱片㗎，然後咧唔知點解運咗過嚟香港賣。 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將英文歌改 好多好多， 因為 嗰個年代咧，全世界最 hit 嘅一定係英文歌啦。 冇錯冇錯， 總之個 melody 好聽咧，用咩語言都唔緊要。 尤其是呢啲最流行嗰啲咧，係人都識噶嘛。Can buy me love， 又好聽又可以跳舞。 係啊係啊， 咦真係你嗰個 show 喺度期待緊。 你俾咗錢啦係嘛？ 我梗係識啦。你知唔知係好抵嘅？ 真係嘅， 買一張呢啲叫做網上飛啦，即係而家初興啦，即係初興呢個事業嚟嘅。咁但係雖然話係啫，咁但係咧，我太熟行情啦。咁其實咧，差唔多係倒貼嘅，因為咧就一張飛可以成家人一齊睇嘛。 係啊， 咁啊即係咪好抵？係咪啊？即係咁解嘛？你一張飛開咗個電視，咪成十幾個人睇都得㗎。 嗯嗯， 係咪啊？咁叫埋朋友又得㗎喎， 隔離鄰舍都得㗎。 係啊，咁但係你如果你去紅館，你就一張飛一個人嘅啫。 不同性質，因為我自己本身紅館本來三月份開 show 嘅，咁因為疫情唔開得咧，就改咗。而家紅館俾我係一月份嘅，咁而家等到一月好悶啊！佢話 你知唔知 啊？我哋就直情係玩咯，即係愛嚟，因為我哋有棟篤笑啊、唱啊、唱舊歌啊、玩啊咁啊，係啊係啊， 係啊，非常好非常好，咁啊期待住咧四日後就嚟啦。咁啊今日咧我都講咗你到時有啲咩歌咧，咁啊透露一兩隻喺度唱下試下玩下先啦，唱下 key 先啦。 哎，好啦， 阿妹，你都系主角嚟噶，吓 系豬腳啊！主角系你嗌搞， 主角 其實佢嗌搞噶， 阿妹話搞嘅。 佢嗰日咧就運咗喺架車度，就話車我去唔知邊度買嘢，去咩屯門啊定咩？ 元朗， 哇好塞車喎，唔好去哦。咁我掉頭咧掉頭，佢就喺架車度掉頭唔落啦。你一月先有演唱會，你快啲諗啲嘢出嚟，好悶啊咁。就喺架車度，我諗不如搞，因為就係睇到你啦。 撩你啦！我話 Albert 都搞網上演唱會喎，不如我哋搞個網上棟篤笑演唱會啦咁樣，因為我哋會扮造型啊、玩啊、笑啊、唱下歌咁樣，就因為你， 因為即係我同你個諗法一樣啊嘛，即係因為嗰啲演唱會停曬啊嘛，咁啊要即係其實好想即係接觸翻我哋啲歌迷啊、嚇啲朋友啊咁樣，咁啊非常之有意義， 所以先諗出嚟，真係其兩日。就即刻打電話 call 人哋嗰啲 link 啊嘅嘢租訂方啊，人哋佢話我哋做開㗎啦，有曬㗎，後邊咧有個 video wall 成個，兩日之內搞掂曬，然後打俾啲 sister， 打俾啲 brother， 好啦，咁啊，喂喂，可唔可以上船啊？上船啊！上船啊，好嘛？ 好， 上船唱啦。呢只咩船呢？我哋自制嘅。点解呢？我哋由细到大都系咁嘅。如果冇嘢，冇得玩，冇玩具，冇钱买玩具，我哋自己自只自船。咁就可以有樂趣啦。 Paper boat， 哦，好嘛。 呢只歌就係因為你我先唱 的。哇，關我咩事 ？For you 啊，路經公海。 笑咩啫？ 佢唱咗第二個歌詞啊。 路經公海，見隻小船，我哋齊齊去澳門賭子。靜心閉目。去翻个园，求其执多少就算。 拾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千里这个远， 遥遥长路也不远，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线。若他终于见只紫船，盘旋梦里千百转。齐齐把相思串，哇！我哋咁样递咗嚟嚟唱噶啦，递咗嚟唱。 系啊，咁啊，紫船一齐搭啊！不过竟然可以搭紫船去澳门，你哋两个有啲咁嘅爆肚啊，好笑啊！不过其实就系开 party 就系咁， 冇错。 突然间有啲突如其来嘅， 大家开心啫， 冇错啦。 十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 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让他一见见只紫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掌声鞭笞，我哋大家都唔知几时完啦，几时乜啦，几时轮到你啊？ 得噶啦，递手啊，得噶啦。通常我同佢教咧，就连手都唔使递嘅，净讲离远咧，成隔成几丈远咧，打个眼色咁样。 你望到佢啊嘛，我个背脊望住佢啊嘛，我同佢摊唔到眼嘅。 唔系喎，你喂你上惯电视咧，你膊头都识做戏噶嘛？ 系啊， 系啦，咁啊系啦。 好，阿 Vince 一啱我， 系啦， 捉下佢右膊你就知道吓。 系啦，就系停啦，左膊咧就继续。系，不过真系嘅，你讲。 起即係呢啲咧，即係所謂喺電視台咧做得耐啦。 嗯嗯。 哇！個執生呢個字咧，真係緊要。 冇錯。 咁以前啊仲犀利啦，以前嗰啲。黑中專嚟啊！拎啲歡樂今宵啊嗰啲咧， 佢一攞兩隻手咁樣拉咧，你就即係講嘢拉長佢。 係啊， 嗱，佢一撩你咧，即刻撩停 啦。 佢仲要俾十隻手指咧，十八九六。 你一定要講完。 係啊，你一定要講到嗰個零咁樣話，哇！真係你一定要咁樣做。 係啊，咁啊，即係其實習慣性自然嘅，因為以前嗰啲全部係 live 噶嘛，嗰啲而家就多數係錄播啦。 係啊， 咁但係以前 live 咧就真係，我都親眼見咗好多，即係有排傾啊，即係見咗好多嗰啲現場蝦碌嘢。 冇錯，冇錯。 蝦碌呢個字又要解釋啦，係喺電視台嘅專用語嚟嘅。好彩，但係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咧，永冇蝦碌嘅啊，咁啊，蝦碌咧都係阿 Jo Jun 嚟嘅啫。 唔係啊， 講笑啫。 唔係啊，蝦碌都係一個好叻。 好 natural 噶，好啦，九点半新闻报道下，我哋继续哈碌落去。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中学文凭试寻日完成所有科目的笔试，标志今年的文凭试在各方努力下顺利完成，令人松一口气。他在社交网页说，今年筹备文凭试，因为面对传播力极高的 Omicron 和第五波严峻疫情而更具挑战。政府和考评局竭力加强防控措施，包括首度引入要求考生和考务人员每日先进行快测，以減低考場感染風險，同時在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設立特別考場，安排抗疫專車接送等。林鄭月娥說，過去三年都要求教育局不要輕言取消或延遲考試，並親自關心各項籌備開考的工作，包括提供額外資源，要求其他部門全力配合，以及到訪設於學校的市場，務求俾考生喺病毒傳播風險可控嘅大前提下安心應考。荃灣同東區有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呈陽性，當局向區內部分住户、清潔同物管員工派發一共大約157,000套快速測試套裝。有關地方包括荃灣區嘅珀麗灣、田寮新村、馬灣大街村同埋馬灣漁民村屋。以及東區的佳翠苑、曉翠苑、富怡花園、富景花園和富恩花園。上海市副市長陳通說，將嚴格落實各項疫情防控措施，從明天起分階段推進復商復市。陳通在疫情防控發布會說，根據安排，購物中心、百貨商場、超市賣場、便利店等逐步有序恢復線下營業，农贸市场将逐步有序恢复，菜市场开展集中采购，有序恢复线下营业，餐饮服务实行线上线下外卖。上海过去一日新增1369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再多三个患者离世，他们都有严重的基础疾病。美国纽约州水牛城发生枪击案，一个18岁白人青年涉嫌在一间超市开枪，至少造成10死3伤。联邦调查局循仇恨犯罪和种族动机的暴力极端主义方向调查案件。事发在星期六，警方说一共有13人中枪，11人是黑人，2人是白人，疑凶当场被捕。他身穿战术装备并佩戴头盔，透过摄影机在网上直播枪击过程。疑凶来自其他地区，揸车到水牛城。他首先在超市停车场开枪，打死3人，枪伤1人之后，再进入超市开枪。他向到场的警方投降。白宫发言人说，总统拜登已经听取事件的汇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1-2阵雷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晚间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本周后期有1-2阵骤雨。 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30。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今年国际演艺协会年终会议用凝聚致远作为主题，探讨在疫情下艺术如何回应新时代的挑战。 会议其中一个演出项目是播放无极乐团千回百转演出的影片，这首作品是由乐团总监罗永辉先生创作，听下他的介绍。 我设计这首作品的时候呢，首先要考虑到怎样善用各种乐器，另外作品不可以太过平铺直叙，我为了要突出一些音乐的个性，是将琵琶放在全曲最重要的位置，由它领导其他的乐器一呼百应，作品就会有一个重心，听众也都会更加容易去理解和欣赏的。 千回百转这一首作品融合中乐和爵士乐，采用了琵琶、古筝、低音提琴、钢琴等等的乐器，中西合璧，音色丰富，但融合在一起都几花心思的。 有些人说会不会啲音色不夹呢，我就用一种很简单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乐器呢是多些独立出现，有时组合起上来呢，有时候分开，分分合合之间就会产生音乐的趣味了。至于讲到百转千回这个名字，其实是代表音乐好像山峰一样起伏高低，那些山路弯弯曲曲层层叠叠，我将这个音乐会的版本呢转到现在 MV 版是有难度的，很多精彩的部分都要作出取舍，但是听回上来又觉得紧凑了，效果是相当不错的，我相当满意。 香港2022国际演艺协会会议将会在5月24日至27日期间在网上举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00到晚上12:00，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 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测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 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为何又招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个，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孩童只盼望欢乐，大人只知道期望，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体恤对方，大门外有蟋蟀，回响却如同幻觉。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 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 时间到咗9:38，都系39分添啦。二千零歌再重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而今日我哋呢一个小小嘅 party 变咗一个大大嘅 party， 因为一个人咧等于三个人，声势咁浩大。因为有肥妈喺度啊嘛，Maria Cordero 啦，咁啊即系又唱嘢，讲嘢啊，笑声啦，咁啊一个等于三个，闲闲地。我当然有阿 Joe Junior 啦，我哋德高望重的 Uncle Joe， 大家好 啊，系啊。头先讲咧虾碌咧，系肥妈话想煮虾碌请你食啫，唔系话你虾碌系啦。 我明白的， 你明白咧， 我又中意讲笑。 中唔中意啊？食啊，肥妈嗰啲吓，嗰啲咩虾碌话最好吃的啲咩？嗰啲好，你細個成日食嗰啲橙嗰啲 大蝦碌， 大啲大蝦碌。 有你可以蒜蓉蝦碌、茄汁蝦碌、 茄汁蝦碌都得㗎。最多食茄汁蝦碌㗎，我細個 係啦，係啦。 嗰啲蝦碌，嗰啲蝦碌要好大隻嗰啲， 係咪啊？而家豉油黃咧，而家興 係啦，而家興豉油。 哇！一講起食咁啊死啦！而家幾點啊？我哋翻到去又食過。 啱啱同你一齊食完啦， 係啊， 唔喐得啊，肥誒飽到。 係啊， 哇！飽到滿足。 先啦，肥媽煮咩俾你食？ 嗱，咖喱， 使唔使咁啊？ 鴨， 唔係啊，食咗未啊？你食咗未啊？ 咖喱鵝， 鴨啊，唔係我啊， 素嗰個腐皮嗰度咧叫咩啊？ 嗰個叫素鵝， 素 鵝，都 係 鵝。 跟住仲有就係白菜魚蛋。 白菜魚片頭同埋魚蛋， 哇！ 湯 係啦 ，balance 曬喎。食完咖喱又整翻啲清清地， 仲有牛脷嗰、那個碧牛脷，仲有咩啊？唔記得啦，咁佢嚟到咁，我哋話食得嘢先上嚟啊嘛，你嗰度咁鬼夜先收工， 咁啊食飽咗先啦。你有冇食到啊，張哥？ 而家冇請我， 而家 Susan 咧開始即係 jealous 啦。 jealous 啊，咁咪因為點解咧？ 我哋冇得食啊。 唔係你入，如果你入去車老人家咧，咁你咪有得食咯。 梗係啦，肥媽整翻一碟酸嘅嘢俾佢啦，佢 jealous 啊嘛，酸辣酸咩最好食咧？ 酸菜魚啊， 酸菜魚啦，係啦。其實咧，即係 Susan 咧，就真係我咧成日覺得佢好中意佢喺隔離。點解咧？因為如果有 Susan 喺度，你唱乜嘢歌都 佢都和到， 佢都和到嚟，而且和得好 professional， 即係好似之前有啲紅館嗰啲喺後邊嗰度夾咗成個月嗰啲和音。 其實 Susan 食唔少我煮嘅嘢嘅，咖喱樣啦，咖喱角啦，食。因為嗰陣時佢喺我度同我度唱嘅時候咧，我成日都係哎呀，我想食咖喱，咁我就入去煮俾佢食㗎啦。 咁中意食咖喱㗎？ 唔係啊，佢啲咖喱我啲咖喱好。好食， 真系， 真系，我讲真心话，你出边食 到，咁啊要 试，未食过， 咁我煮俾你， 喂，约你啦，周俊良，我同你，我车埋你去， 好 ，OK， 好，系啦，好， 我知道佢屋企喺边嘅， 一齐过嚟食啦， 好啦，咁啊，因为咧就我又想问啊 ，Susan 你，如果咁中意食咖喱咧，食咗咖喱唱唔唱到歌嘅咧？ 讲真啊， 系啊，讲真， 就唔系咁唱得。 系啊，我都惊嘅。 点解咧？我哋冇所谓。 咖喱，我 有所谓。 学生都系咖喱啊，或者有色素嘅嘢系丰厚嘅。 系噶。 嗱，我讲我， 一啲人嘅，一啲人嘅，好多人系 有色素啊、沙爹啊、咖喱啊，系非常 可以食。不过咧，唱歌之前咧， 争啲 啊，就唔好食啦，忍一忍咯，咁样。 吓，我系两种唔食得唔得，一个就系蜜瓜， 绿色， 同埋花生。 咁多花生你敏感，但蜜瓜都唔食得， 蜜瓜蜂喉啊，蜂喉綠色嗰個， 綠色嗰只。 好啦，而家咧我哋就示範咧冇食咖喱嘅靚聲。 係啊 ，Susan， 我冇分食， 冇分食，所以 你有心即係 protect 我嘅。 係啊， 梗係 啦， 你要留翻把靚聲嘛。 你都係啊嘛， 我唔 整翻 只 啫嗱，因為好抒情啊，因為咧 Carpenters 嘅歌咧一定要好靚聲嘅，有啲咖喱味喺度咧就麻麻地。 唔係喎，我一間都唱 Carpenters 喎，有啲咖喱味。 咦，咖喱味嘅 Carpenters， 牛牛地嘅 Carpenters 都 OK 噶。 OK， 呢只歌阿 Susan 你自己介紹啦。 我自己好中意 Carpenters 啊，同埋我相信好多人都系好中意 Carpenters 佢啲歌嘅。 冇错。 咁而呢一首歌咧，我觉得都系特别送俾咁多个 superstar 啦，同埋支持呢一个你嘅 program 啦，因为你咁识听歌，你哋都系 superstar。 个个都系，其实身边旁边朋友所有都 好靓呢只歌，好靓。 即系中意呢一类音乐嘅咧，都系 superstar 超级巨星。 嗯。 Susan， 苏珊。 Long ago, and oh so far away,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Before the second show, your guitar.It sounds so sweet and clear, but you're not really here. It's just the radio. Don't you remember you told me to love me, baby? Said you'd be coming back this way again, maybe.Sad affair, and I can hardly wait to be with you again. What to say to make you come again? Come back to me.Play your sad guitar. Don't you remember you told me you love me, baby? Said you'd be coming back this way again, maybe.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I love you. Beauty， 蘇珊小姐，啊 ，Susan 真係、真係唱咩歌都好似得嘅，好似嗱 ，Carpenter 就好抒情嘅又得，佢突然間好勁咁樣咧嚇，即係好似肥媽咧喺台上面都好好勁嘅，到時我喺度有諗緊，我中意睇佢咧，佢同黑妹咧，著咗嗰啲七十年代嗰啲衫咧， 佢哋好特別㗎，好勁㗎 ，funny 㗎， 我哋喺度扮嘢 啊！你知唔記唔記得啊？即係我同你哋改咗個名㗎嘛，你繼續用個名啦，我好中意嘅。 咩名？湯羹姊妹花。 佢哋話筷子姊妹花咧，梗係太瘦啦，係咪啊？匙羹姊妹花喎，匙羹都太細只啦。 湯羹姊妹花， 係喎，係啊，佢哋幫佢幫我哋改叫湯羹姊妹花。 因為到時湯羹姊妹花咧，就真係又會夾咗阿蘇珊啊，夾咗 Jojun 啊，又有好多 variety， 冇錯冇錯， 即係唔同嘅感覺。我都中意一啲表演咧，即係有 起承轉合。有 Mimi 㗎，有羅敏莊㗎。 哦，羅敏莊又係嘅，佢又乜唔知點解咧？ 扮乜都得嘅， 佢扮乜都同埋佢唱咩都得嘅，又係呢個又係即係如果加加埋埋咧。我喺度頭先喺度幻想緊咧，就係嗱 ，Jo Junior 啦、黑妹啦、肥媽啦、Susan 啦，加埋我啦，識嘅歌寫曬喺度咧，攞命啦， 攞命， 即係唱曬喎，要識唱 嘅，係啊，當然啦。 你估要唱幾耐咧？ 你講講緊幾多個月係咪？ 係啊，真係幾多個月嘅，真係係真嘅，因為每人會識過千隻歌噶嘛，即起碼唔止嘅。 係啊，唔止啊， 以幾千隻咁啊，每人幾千隻嘅喎，真係唔係講笑。香港唔係好多呢啲， 同埋仲有咧，就係我哋有陣時將啲歌咧自己改歌詞啊、成啊，咁啊仲 唔係？譬如黑妹咧就仲犀利咧，以前咧黑妹，即係我諗好多都試過 ，Jo Junior 又試過啦 ，Maria 都試過啦 ，Susan 都試過，我哋都試過咧，喺一啲公眾場合嗰度表演啦，晚晚唱嗰啲咧，咁啊黑妹姐就我記得喺尖沙咀嗰度咧，揀嚟㗎嘛 ，Albert 哥你唔好叫我黑妹姐得唔得啫？ 我跟即係方即係全香港啲人咁樣叫你，我聽到人咁叫就叫你咋？ 唔得唔得唔得！ 我哋兩個人一齊嘅時候，我叫你黑妹， 我以為你黑妹，黑你黑你， 我唔係咁叫佢㗎， 你叫咩？ 我叫佢做貴人咯， 係咩？咁好嘅啲中文突然間， 唔係㗎，租哥中文好好㗎，係 嘛？ 我跟佢哋學嘢㗎， 係租哥梗係啦，你知唔知佢啊？佢一係唔唱中文歌。佢次次我播親佢咧，都係嗰只日日作你一首詩咁啊，作詩喎大佬。 仲有細雨女咧 ，hit 黑中文版咧。 咁但係黑妹咧就係我頭先想講咧，因為佢接受人點唱啊嘛，以前嗰幾十年。係 啊，有啲 special 噶。 一點唱咧就一 special， 一點唱犀利啦，即係話你要乜嘢歌都幾乎要識。 嗯， 系咪啊？ 咁都睇個錢節嘅，俾多啲咪唱先啦，俾少啲唱後。 嗰陣時我都講嘅，有錢點唱，馬上來。 哇！ 沒錢點唱，慢慢來。 系咪即系好多讲国语嘅人？ 嗰时我同佢一齐喺 Bar City 啦， 系 冇错，冇错。你知唔知啊？嗰阵时阿 Kitty 咧，佢话后屘即系你一阵间我攞$100上去，嗱咁啊开始会有人点唱，嗰阵时开始。佢試咗， 嗱咁講，就算佢係開始，有啲人係唔俾就唔俾噶嘛，係咪先？ 但係我真係， 佢啊真係一路咧，直情係鬥多鬥口，我可以話俾你聽，有啲人鬥埋講得㗎，係咪啊？ 講得， 佢有啲佢啲即係 fans 啦，即係個個唔同，譬如Jo哥嘅 fans 啊， 阿 媽又 different style， 或者我哋嘅你嗰啲嚇，我 Captain Sable， 但係佢嗰啲咧有啲鬥值啊！ 哦， 佢烫埋啲钱，真假？你问佢， 佢值不啦先收， 咁你都爆埋出嚟。 嗱，即系譬如嗰个俾$1,000，咁呢个 uncle 咧，佢又要俾$1,000，我可以做证嘅。佢喺度讲，嗱，我呢三张，嗱系值啲嘅， 咁都赢，咁要斗。 因为嗰个又系俾$1,000啊嘛。咁佢俾$3,000咁計啊！我但我當過嘅喎，係咪？ 通常咧係咪點好嗰陣咧？即係你喺巴士嚟嘅時候都好興啲國語歌，係 啊， 係咪好興㗎？嗰陣仲係我好好記得有一隻嗰個古仔咧，就係飛圖嘅老闆啦。 嗯， 咁佢嗰陣開咗個唱片公司，咁啊即係嗰陣未興嗰啲卡拉 OK 嘅。 嗯， 咁佢喺唱片公司咧，佢就捧咗一個歌手。咁個歌手咧就係叫梁雅 梁雅玲， 冇記得啦，係啊， 記得。 咁咧，但係佢啊破天荒咧就谷一隻歌， 嗰隻歌紅啊！ 咁咧，嗰隻歌咧，佢點樣谷法咧？就未有人試過喺 TVB 翡翠台猛咁，好似而家嗰啲廣告，即係不斷咁 碌 咁， 係 碌碌。但係賣一隻歌啫，講唱一句嘅啫，好似叫你怎麼說？ 嗯， 就係呢隻歌。 真系， 系啊，系啊，就系呢只歌。 你好似有啲特别版本喎、 啊。所以咧，黑妹，我而家咧就嗱，我而家用一张烫直咗嘅 A4 纸。 A4 唔唱。 A4 纸，你唱啊唱啊唱啊，梁雅玲嘅。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 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的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但我登台咧，呢、這个歌我都唱嘅，但我唱完国语咧，我就讲英文嘅。我话咁，我要翻译嘅，大佬，我喺美国啊，好成长。我话我翻译俾你听，我话。I did not forget you, but you forgot about me. And my name Maria, you call me Mary. That means you never try to remember me. Now you see what is happening to me. 我冇一个肚啦，我话我大肚啊。One year ago, you promised you gonna marry me, and I've waited for one faithful whole year. And today, you look at me, I became so sexy. Who is going to marry me? 翻嚟啦 ，Let's go home and make a family. 好嘢。 佢都有改喎，佢講廣東話。 咁快急，我諗住喺音樂會度又唱唱。 OK， 你又有啊？ 有。 夏妹姐 ，Albert 哥， 哇，送俾你噶， 攞命啊！聽下啲歌詞先，聽啲歌詞先。 講明笑住唱啊嘛。 我讲过只会系爱你一个， 哇！ 成日到死都嗌 Albert 哥， 哇！ 真是一心就略变生疏，做咩你连名都竟然都讲错 ，Albert， 我早知依家讲心最傻。你冇钱都样样都唔妈妥，其实个女仔依家好识嘢啵，生怕会日后难过。而家讲感情都死火炉， 因为我好中意以前呢啲歌词咧，虽然好似即系好似即兴自己作咁样， 系啊，我哋自己作噶。 其实你又谂谂下咧，佢又唔系攞嚟就咁样玩嘅，佢即系唱翻咧当其时嗰啲社会嘅风气， 咪同埋押韵啊嘛， 押韵啊，因为佢一定啦，又好笑啦，咁同埋你未听过，但系你一听就知道佢唱乜，同埋咧佢唔系话冷正经咁，而系咧讲咗当其时嗰啲都系咁嘅，嗰啲女仔同嗰啲所谓老板啊老细讲嘅，你冇钱我点啫，即系嗰啲咧。是好興的，以粵語片啊，好，所以真係好 down to earth。 我改呢個英文咧，就係因為我哋嗰時去登台咧，有好多外國人啊、成啊咁啊，咁我哋唱完個中文咧，咁我哋改英文就叫個人上嚟，咁然後就話佢哋話如果我瘦過而家30-40年前咁咧，佢話咁我就溝你，我咁啊唱完啦，個演唱會完咗啦，Let's go home and make a family， 攞住佢走啊咁。 笑死！ 我哋因為我哋要做 live show 咧，其實做現場咧，你一定要令到人哋開心，真係嘅。 喂，呢個你唔會喺 show 一定要唱啊，真係好好正。 再唱嗱，我頭先用啲 A4 紙嚟點你唱啊，再唱。燙靜啲，燙靜啲。 我哋呢次唱要有埋服裝先好睇嘅。 俾錢啦。咁就睇到㗎啦，睇到我哋真人真面目。 咁真係要唱呢就成日要錢多，錢錢錢錢，乾水密度和， 錢錢錢錢， 借錢最最多， 錢錢錢錢， 怕咪危奇過， 錢錢錢錢， 有好多謝㗎喎，可以唱埋阿爸嗰啲啊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係啊 係 啊。哇，好多好多， 咁啊，即係不過呢個都唔係話要即係懶係避忌嘅，好得意嘅，即係都話咯，即係你唱咗嗰啲神韻咧，咁先至即係有翻嗰個時代感， 冇錯，冇錯。 咁啊喺個 show 度出嚟嘅，我諗今次咧就破天荒嘅，唔係淨係喺度唱歌，各款歌又有啦，認真唱抒情歌又有啦，講笑嘅有啦， 因為我講笑咧，我同佢就做過嘅，響好耐之前響醫館做過一個棟篤笑嘅，就係講其實咧，我屋企有30多人。 有咩事你發生過我未發生過啊？仲有我屋企有七個唔同國家唔同顏色嘅人，咁啊有好多好多嘅笑話係啊！所以我就我啲屋企人啊，所以我就啊攞嚟講嘅啫。 啊呢位頭先話有幾個國家有七個 啊？七個。 誒，因為嗰啲女婿啊，嗰啲新抱 啊， 有啲咩國家帶咗講嚟聽下？ 印度、巴基斯坦、韓國、中國、葡萄牙、英國。其实要数数， 系啦，你自己都两个啦。 系啊，我真系要真系要数啊，好多好多唔同嘅国家，但系我哋冚啦，我啲 菲律宾都有啦， 啊系 菲律 宾争紧呢个吓， 系咯， 所以变咗咧。我屋企嗰啲人咧，冚唪講中文嘅，但冚唪唔同顏色嘅，所以好得意噶。 但係好好喎，真係全部識講中文。 係， 呢個真係你真係亦有家教啊！你 唔係呢個你唔可以忘本嘛？我哋自己要 好團結，好團結， 唔係真係，即係一個國際家庭。 係啊， 咁全部香港出世，真係有福氣。 係， 全部都係香港人嚟嘅。 我都係啊， 係 Joe Junior， 獅子山下長大嘅 Mr. Rodriguez。 Yes， 系啊，呢个 Miss Gutierrez， 啊 Cordero， 我就澳门出世，香港长大， 我喺旺角出世， 我喺佐敦道， 同你个小姐同， 第一个钟咧已经 系 Macau， 多年 Hong Kong， 我哋都继续系 grown up in Hong Kong， 阿 Joe Junior， 我哋咧一齐咧留喺香港好嘛？ 好 ，OK， 因为而家已经系10:00新闻报告，翻嚟我哋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冇错 ，OK，Thank you。 他曾经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话，对方之前芬兰加入北约，现在对安卡拉当局可能改变主意感到困惑，准备再次与对方交谈。他又以挪威为例，说明即使是与俄罗斯接壤的北约成员国，都能够维持与莫斯科的工作关系。瑞典执政党高层亦都会在今日开会，决定是否为申请加入北约开绿灯。土耳其外长恰姆什奥卢重申，芬兰和瑞典必须停止支持恐怖分子，向土耳其提供明确的安全保障，并解除对土耳其的出口禁令。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广东内陆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向南扩展，预料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晚间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30。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副系主任傅少娥 在我们研究的发现之中呢，有 40% 的人士呢是有长新冠这个情况出现的，包括疲劳啦、呼吸急促啦、脑中青都有的。其中一个影响得比较大的一个女士呢，看看电视呢都要瞓低。现在的运动馆又开啦，就多做运动啦，增强自己的体魄呢，会保障到自己的身体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疫情自若，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10:09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阿波拉哥雪强，我哋今日咧好开心啦，开呢一个 party 咧就系最多人数嘅 party， 因为我哋限人数咧系六个人，所以咧由我啦，有 Maria Cordero， 肥妈， 有 Joe Junior， 有哈妹， 有 Susan 妹妹， Susan 佢 Susan， 仲有我哋嘅 Vincent， 一共六个人啦，咁啊我哋。五個人圍埋咧，就真係開心啦！咁啊，你知點解呢？一圍埋咧，我成日講過好多次，我呢張台咧就全講最特別，真係我諗有幾十年嘅擺喺呢一，就係擺呢個位冇喐過嘅，因為我哋嗰啲好老古董嚟嘅，呢啲木咧就即係你成幾個人都推唔喐嗰啲啦。咁張台係圓台嚟嘅，但係唔知點解中間有個窿嘅。咁個窿咧，嗱，美麗睇唔睇到啊？ 嗯， 就嗰個窿咧，其實係要嚟做咩嘅咧？打邊爐。 哦， 其实唔知点解系摆咪嘅，唔知点解要摆佢，可能喺下边要好大嚿嘅咪啦。 以前咧嗰啲咪咧，嗰啲 系好大嚿噶嘛， 好大嚿噶嘛。以前个咪系一座咁样嘅， 然后摆喺中间咧就可以围一个圈咁咧，都可以讲嘢，系讲笑啫。但系咧就因为咁咧，所以头先咧一路報緊新聞嘅時候咧，就肥媽領導啦嚇，哇個個都話啊，要你屋企食嘢啊，食乜嘢啊，咩啊，哇！即係搞到咧全場咧轟動嚇，個個都話要食。 佢應承請我食咖喱啊！ 係啦， 我哋好中意食嘢嘅，即 係 呢個係我就好中意煮嘢食嘅。其實呢個係我個 comfort zone， 我中意煮嘢俾人食，我自己好中意食嘢。佢成日鬧我嘅，你可唔可以唔食嘅啫？食食下嘢打人哋嘅手啊，拎走人碟嘢喎。 即係你又煮又食嘅，有啲人咧就淨係煮唔食嘅。 係啦， 個都係淨係煮，話煮咗唔食我嚇，咁辛苦煮唔死，你傻嘅咩？ 好多我個姨姐又睇你嘅節目，佢學你煮嘢啊！ Thank you， sorry， 依家我識煮飯啦。系啊，我教佢，佢唔识噶。我教咗佢好多个菜。 佢系咪真系净系所谓煮饭，系咪净系摆啲米落个电饭煲就揿咗掣？ 我教佢整烧肉，我教佢整呢个叫做蒜蓉大虾。 你唔 识 煮嘅咩？ 呢啲都识啊！ 系啊，我教佢整盐烧鱼麻油， 盐烧鱼。 是大菜嚟嘅，佢係一個連切嘢都唔識嘅人，切嘢都唔識。我教到佢咁樣，我係唔信嘅。初初你知唔知啊？唔識都起碼切啊番茄， 都唔識切。 唔係佢講係啱嘅，佢十四歲唱歌，佢阿媽就做曬嘢，佢一唱歌就揾錢啦，就即刻可以請到工人啦。咁我教咗之後咧，佢就去有一次咧就煮俾佢個女食，佢個女就幾開心 啊！ 佢話：哎呀，我四十幾年我第一次食我阿媽煮嘅嘢，係啊！ 等我問下我契女去抽先， 佢聽緊嘅。 我叫佢切臘腸啊，我切開一半六個啲臘腸俾佢，當破柴咁破。咁係啦，話切臘腸都唔識過嚟咁樣破，棟篤。 咁係喎，你講係講喎，真係佢真係冇可能會識嘅喎。佢十四歲就出嚟唱歌咯， 係啦，佢冇可能識。 咁所以咧，我頭先諗到一個聚會啦，我總之做完啦，你哋五月十九號呢一個網上 show 啦，咁就慶功宴啦。 好啊， 咁啊不如咧就揀喺 Maria 屋企。 好啊， 咁然後咧就要揾一晚咧就係有波睇嘅，睇足球，因為頭先咧， 唉，琴晚嗰場波， 我估都估唔到咧， 真係想死啊！你知唔知嗌到我啊，真係幾乎喉嚨都痛，頭嗰度嗰兩三球應該一早入啦，真係好似猛到真係，哎，而家 其實你係冷靜啲， 冷靜啲，冷靜啲， 你買邊隊先？ 不嬲中意利物浦，冇得買嘅，冇得買嘅。 即係我哋唔係買波嘅，咁但係咧就真係好奇怪，好奇怪嘅。雖然香港咧，我成日都諗下，香港距離英國咁遠，睇英超嗰啲又我哋又冇去過嘅地方，甚至乎我哋又唔識佢嗰啲球員，但係唔知點解咧，由細到大咧， 由細到大 每人都有一隊 嘅，都係睇英國波嘅。 咁啊，即係 我認嘅， 曼聯迷最多啦。咁原來咧，肥媽係利物浦迷，然後阿 Jo June 我就知道佢係利物浦迷嘅，不嬲都知㗎啦。咁佢有時上嚟二千零哥咧，佢係著即係戴頂帽咧，係 Liverpool 嘅。 咁你有冇戴埋個攣帽似阿 Salah 咧？ 個帽，我冇乜頭，冇攣頭。 喂，如果係咁樣咧，就真係好開心，因為睇波好興奮噶嘛。 好興奮， 即係終於咧都射十二碼贏咗，咁所以咧喺度都慶祝下啦。 好緊張啊！ 點樣慶祝？ 唔使去到嗰度噶嘛，一早應過入啦。我投嗰三球真 係唔係你最慘就係，就算去到射十二碼咧，射到最後嗰球入就贏噶啦。 系啊， 都唔入 啊！真系 又要重新玩过，死啊死啊！ 真系，即系嗰种好似坐过山车嗰种心情，你知唔知我哋 系啊？ 喺个电视嗰度嗌到我响二楼瞓嘛，三楼我仔落嚟，你做咩啊？妈，你做咩事啊？咁我系我话，唉，讲唔到俾你听我。 又中柱又剩， 系啦， 唉，冇办法。 咁啊 ，Jo June 系 嗱，你啊，利物浦迷咧，已经喺射十二码，终于都赢咗捧咗杯，即系赢咗呢一个 FA Cup 啦，赢咗呢个足总杯，点样庆祝？又好似全世界，甚至乎系英国利物浦嗰啲球迷咁样庆祝法，点样庆啊？ 好啊， 点样庆祝啊？ 唱翻首歌啊！ 梗唔系普通歌就得噶咯， 呢个好紧要啊 ！You never walk alone， 梗系啦。利物浦嘅校歌嚟噶嘛，即係全場咧，差唔多以萬計嘅人一齊唱呢只歌嘅，呢個係最感動嘅， 係 最感動嘅，幾萬人一齊唱嘅，真係好。由阿 Jo June 嚟帶領全香港嘅利物浦迷唱 You Never Walk Alone， okay, 唱俾個個聽。 OK， 多謝你， yes. 多謝你 ，Thank you。 When you walk through a storm, hold your head up high. And don't be afraid of the dark. At the end of a storm, there's a golden sky and a sweet silver song of a lark. Walk on through the rain, walk on and blow. Walk on, walk on with hope in your heart, and you never walk alone. You 祝你所有全香港的利物浦迷啦，除了赢了足总杯最重要的那个嚟紧啊，欧联冠军， 欧联冠军、哦、 要对皇马。 哎呀，我喜欢看皇马的，我喺度唔出声，其实我是皇马。 你皇马迷啊，因为以前好多靓仔咧。 咁係有啲吸引嘅。 以前嗰個年代咧， 我中意巴塞羅那多啲。 Yeah, 巴塞我都中意。 有美斯喺度啊！啊，以前。 Yeah, 以前。 而家美斯 所以啊 嘛。 所以我美斯喺 買咗係咯，買咗一頂巴塞羅那個帽啦。 同埋我個女嘅男朋友好鬼似美斯噶。 係咩？係 啊，睇俾你睇。佢個相咧， 我哋而家講咗波，要唱歌。 講翻歌，講翻歌，唔好講波。 即係唱歌同打波本來咧夾嘅，不過咧原來咧就一係可以咧唱搖滾咧好 喎， 咁就非常之夾。因為每一次咧就睇利物浦踢波咧，全場咧就撳都撳唔住，幾萬人一齊唱呢只歌。 其實咧唱歌同音樂同打波冇得分開嘅，記唔記得呢個永遠都係一贏波咧就 We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 We 佢真係傻咗， 你估唔到係球迷嚟，我以前唔知嘅。唉，揾日去佢屋企睇波兼食嘢，但冇得。 正話咧，佢正話嚟嗰陣時啊，係啊，喊妹啊，好攰啊， 眼都好攰。 你一陣間咧，你哋唱啦，我得啦，啊，我得啦，我有 Jo Junior， 有 Susan 啊，我哋唱啦，你攰就你唱少啲啦， 你瞓先啦， 你睇下而家佢未停過。 This is 肥媽嘛，不過咁樣嗱。即係唱還唱，睇波還睇波，唔好喺Sunday。因為雖然Sunday有波，但係最好喺Saturday或者其他日子咧。點解咧？因為Sunday係二千靚歌再重聚啊嘛。 冇錯啦。 你如果你喺度咁掛住睇波唔聽我呢個節目，咁點算咧？ 冇錯， 係啊。 Susan 今日都揀呢只歌嚟唱。 但係Susan一定要揀Never on Sunday。 好啊。 講俾大家聽，唔好星期日睇波，好唔好？ 好。 OK。 Can kiss me on a Monday, oh Monday, oh Monday, it's very, very good. Oh, very good.、 Mm. Or you can kiss me on a Tuesday, a Tuesday, a Tuesday, in fact I wish you would. Oh, you can kiss me on a Wednesday, or Thursday, or Friday, Saturday is best. But never, never on a Sunday, a Sunday, a Sunday, cause that's my day of rest.Come any day, you will be my guest. Any day you say, but my day of rest. kiss me on a Monday. Oh Monday, oh Monday, it's very, very good. Or you can kiss me on a Tuesday, a Tuesday, a Tuesday. In fact, I wish you would. Oh, you can kiss me on a Wednesday, or Thursday, or Friday. Saturday is best. Yeah. But never, never on a Sunday. Oh Sunday, oh Sunday, 'cause that's my day of rest. Come any day that you will be my guest. Any day you say, but my day of rest. Just name the day that you will like the best. Only stay. 歌叫 Never on Sunday 咧，一隻希臘歌嚟嘅，原本係希臘文㗎，真係嘅。不過後來咧就 Connie Francis 唱咗英文咧，就哇紅到即係即係。我 Joe Junior 年代都已經好 hit 啦，係咪啊？ 係啊，我仲要係意大利歌嚟嘅。 有意大利文， 希臘， 但係 original 係 Greek。 Greek 嘅係。 但係佢係有整一個 Italian。 佢咪嗰出嗰出戲咧？你估咁到，其實佢哋真係好開放、好先進。 嗯。 嗰出戲你知唔知講咩？咁啊，嗰個女主角咧，其實嗰個角色咧，佢就係、是、職業女性嚟嘅。 嗯。 即係話咧，佢話點解會 Never on Sunday 咧？我要休息。所以頭先你話 Never 唔好錫我啊，唔好錫啊，即係咁樣嘅歌詞嘅。鄧麗君啊，哎呀，早知叫我黑妹又唱呢個中文版啊！ 你知唔知道我做緊乜嘢？ 鄧麗君有中文版嘅 咩歌嚟㗎？ 叫做《別在星期天》咯， 係咯 ，Never on a Sunday。 Never on Sunday 啦，不過我唔識唱嘅，係喎，我以後 輪到佢喎， 係我以為，因為我唱翻就叫人唔好星期日咧去做其他嘢， 係啦，一定要聽 二千靚歌再重聚。 Yes， 啊好喎，呢個 idea 都好嚇咁啊。不過鄧麗君嗰個係國語版，我揾咗翻隻。填翻只中文嘅粵語版先，系咁。呢份人生嚟，多謝曬肥媽咧，同埋 Susan 咧合唱呢只呢啲歌咧，就真係無論係英文咩文都好，係好入心嘅， 冇錯， 冇人唔識嘅。即係如果係同我哋一齊長大嗰啲， 冇錯冇錯 嚇。歌曲我成日都點解即係做咗成世歌咧，就成日都話欣賞，因為每一隻歌咧都有佢嘅故事喺後邊，同埋咧 係啊， 屬於每一個人嘅一段時間。即係譬如話 Joe Junior 可能喺表演嘅時候唱呢只歌， 嗯、 我哋係細個嗰時唔知翻緊小學唱呢只歌，可能 Maria 咧就以前點啊？你做緊咩啊？你 Never on Sunday 嘅時候 ，Never on Sunday 嗰陣時候我就喺工廠做緊嘢， 做緊做係喎，哇！唔出 因為我十一歲就喺工廠做嘢，我十一歲做嘢到而家，除咗生仔嗰七日冇做嘢，我真係做咗五十幾歲六十年嘢㗎。我真係做咗五十幾六十年。 Maria， 我成日都講係人版嚟，即 係 香港你真係要俾翻一個，都唔係普通勳章咁簡單，都唔知俾一個咩，即係佢係一個人版嚟。即係如果個個學到佢咁咧， 我哋值得學習。 佢生產能力咧就係全世界 number one。 唔係，我唔係淨係自己生產，我生出嚟嗰啲都生產能力好高嘅噃， 犀利啊！ 幾十個， 我十七個孫，冇邊有幾十隻十七個孫， 十七個啫， 真係犀利啊！咁啊，室有幾多而家？ 兩個。 哇！犀利啊，睇下真係， 你睇阿媽 size 咪知啦。 喂，你都 size 都開始似啊嘛！ 依家人就話我肥過阿媽， 係啊，少少，係福氣嚟噶嘛。 同埋咧，以前咧，你一用英文歌啊、中文歌咧，我哋試過咧，我哋幾個人一齊玩嘅，就唱中文你就估英文名，唱英文你估中文歌名。今天亦當初，我只愛你一個講，佢就要講埋個歌聲，講埋 air supply， 講埋咩，咁好好玩。我哋以前係玩呢啲嘢㗎。 係啊，呢啲開 party 啊，攞出嚟估啊，估歌，估歌遊戲嘛。 估歌仔啊！ 誒，阿妹，估歌。 估乜噶？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得得。咩歌？ 哦，就係呢只啦。 压唔到你啦， 梗系。嚟啦！ 你为了爱情，今宵不冷静。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为了爱情，得不到呼应，情共爱那样那追究，只有通通跑。 跑出路后，你你你为了爱情更笑不冷静，你你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你你为了爱情得不到呼应，情共爱那样那追究，只有统统跑出路后。不管他心碎无谓，太过计较恋爱总告吹，开心可相对，伤心请归去，离合惯了面对，不会心碎潇洒来亦去。等光走色累，不管多心碎无谓，太过计较转爱总告吹，开心可相对，伤心请归去，离合惯了面对，不会心碎潇洒来亦去。你你你为了爱情今宵不冷静，你你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你你为了爱情得不到呼应，情共爱那样那追究，只有统统抛诸脑后。你你你为了爱情今宵不冷静，你你你为了爱情孤单的看星，你你你为了爱情得不到呼应，情共爱那样那追究，只有统统抛诸脑后。不管多心碎无谓，太过计较恋爱总告吹，开心可相对，伤心请归去，离合惯了面对，不会心碎潇洒来亦去。灯光走色里，不管多心碎无谓，太过计较恋爱总告吹，开心可相对，伤心请归去，离合惯了面对，不会心碎潇洒来亦去。 你为了爱情 ，Thank you Susan。 唉，呢只歌咧就系阿梁亚妮嘅嗰个电影里边咧有只歌啦。 唔知点解今日突然间想唱呢只歌，但我好耐冇唱。走流开始， 我知你而家为了爱情诶，乜都做噶啦，系咪？你唔讲啦，唔讲你嗰啲嘢啦，你先。十点半嘅新闻报道，我哋仲有个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啊！ 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当选人李家超朝早签署法定声明，表明不属于任何政党和政党成员，并承诺任期内不会成为任何政党的成员，稍后会向选举主任递交。李家超说，原则上倾向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议的架构重组方案。至於設立其他崗位問題，現階段應該由行政會議討論之後才回應。又認為如果可以強化統籌工作，會對第六屆政府施政有利。被問到民主派有意向他提出建議書，他說任何人提供意見都會接收，怎樣處理要按實際情況。至於組班方面，正積極進行，但未有最終成員名單之前不會公開。被問到何時會到北京接受任命，李家超說有關事情由中央決定，他又說回歸的安排行政長官辦公室會和後任辦好好溝通。警方拘捕一個15歲少年和一個36歲男子，他們涉嫌販毒正被扣留調查。新界南衝鋒隊昨日凌晨巡邏期間，在葵涌新葵街發現兩個人在一架私家車上形跡可疑，并抛下一包怀疑毒品，警方上前截查，在那一包怀疑毒品中检获大约7.4克怀疑霹雳可卡因，时值大约11,500元。警方说留意到近期毒品案被捕者有年轻化趋势，提醒年轻人切勿为搵快钱铤而走险。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 星期五傍晚接连发生三宗枪击事件，一共造成21人受伤，警方拘捕11人。报道说三宗枪击都发生在市中心娱乐区，当时大批民众聚集市内观看 NBA 季后赛东岸准决赛。密尔沃基公鹿对波士顿塞尔特人的赛事，其中一宗枪击案导致17人受伤，伤者都没有生命危险。密尔沃基市长约翰逊其后发布宵禁令，禁止21岁以下人士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晚上11点至翌日清晨5点半期间在市中心一带逗留。澳洲将会在星期六举行大选，总理莫里森所属自由党在布里斯班展开竞选活动。莫里森公布新的房屋政策，希望增加住屋供应，让更多民众可以买到楼并压制高楼价，包括容许首次买楼人士提取退休金储蓄买楼。报道说有关政策是回应今次选举的焦点议题，包括生活成本上升、国家安全和气候变化，但在野工党批评政策可能导致房价进一步上升。多项民调显示莫里森领导的执政联盟目前落后于工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晚间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有超过240种蝴蝶栖息在不同的自然生境，包括树林、灌丛、草地等等。树林方面，又以风水林、植林等等以高大乔木为主的林区适合蝴蝶生活。这些树林分布在香港不同地方，一起来听下元农自然护理署生态调查员何维俊先生的介绍。 大埔滘自然护理区是本地成熟的林区，总共录得超过130种蝴蝶。大埔富源村后的山谷被划定为具特殊科学价值地点，包括风水林、刺身林和灌丛等多种新景，记录超过一半的本地蝴蝶，仲是燕凤蝶以及常凤蝶的重要繁殖地。位于屯門小冷水的林區更加是香港重要的斑蝶過冬棲息地，除了樹林之外，濕地、平原、山坡以低矮灌木和草本植物為主的環境亦十分適合蝴蝶棲息。 除了郊外，市區公園亦都是蝴蝶理想的棲息地，其實蝴蝶和植物的關係非常密切。 蝴蝶和植物有互惠互利的關係，蝴蝶訪花採蜜的時候身上會黏上花粉，當它們由一朵花飛去另一朵花，就間接幫助了植物傳播花粉。另外，植物的葉是蝴蝶幼蟲的食物，通常每種蝴蝶幼蟲都只會攝食特定的植物，所以不同的蝴蝶會挑選不同的新境作為繁殖地，等幼蟲孵化後有充足和合適的糧食。由於一個環境入面蝴蝶數量的多寡和植物多樣性息息相關，所以蝴蝶的種類和數目可以反映一個地方的生態價值以及環境轉變，是一个重要的生态指标。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 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好景不会每日常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大概不需要害怕，忘掉爱过的他。当初的起点金箔印象那伟大，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拆下，忘掉有过的家，小餐台沙发书柜及两份红茶，温馨的光景不过借出妒忌那回吗？等不到下一代是吗？ 喂，我而家突然间咧就头先话喺边度啊？喺香港啊？喺香港隔离啊？你哋 系啊？我哋真系冇谂过嗱，我喺度倾紧偈。咁啊，阿黑妹又隔离过廿一日 ，Susan 又隔离廿一日，因为你喺美国翻嚟。 系啦，我哋冇谂过原来隔离咧系。佢連廁所都要自己洗，衫要自己洗，掃地、吸塵、被單乜嘢都要自己洗，係喎，佢冇人入嚟噶嘛， 冇錯，我帶備曬，我就喺國內。 點講？我點知啫？ 我諗起嘅真係 唔諗起，即係到時又走唔甩啦。係， 我其實我隔離廿一日咧喺國內咧，我真係 係咪好啲啊？ 我從來冇做嘅嘢都做咗。 洗厕所， 洗厕所， 洗 系啊，因为冇人帮到你， 冇人帮到啊，所以你每日都要自己要清洁咯。 系啊，系啊，呢啲经验真系我都未试过。 阿Susan好嘢，佢叫人哋买啲清洁嗰啲厕嗰啲，仲同我买个大嘅 吸尘机， 系啊，高马力嘅， 系啊，我唔系啦，呢个攞啲细嘅，可以容易收藏或者收埋摆喺手度，我唔得。我要勁嘅，唔係啊！我喺國內真係淘一個 細嗰啲 吸塵機，好力噶。 我個佢直情俾我睇啊，因為你可以試著，我要揀。 哇！咁冇力。 今日呢個 party 咧，就真係可以咧開通宵都得嘅。 點解 咧？本來係唱歌嘅啫，唱下歌又傾下偈，唱 咦？以後 其實即係應該係咁樣嘅啲 party， 一齊有唱歌，一齊傾偈啊嘛。 喂，真係冇人喎，係除咗你呢個節目冇人講過隔離嗰廿一日或者隔離14日， 個個都唔出聲， 係冇人會幫你執房，冇人會。帮你换床单，冇人会帮你吸尘，冇你连底衫裤啊，衫裤要自己洗噶。 你讲咁多嘢，我样样都唔识嘅。 我哋都唔识，所以我唔肯隔离，我唔肯出。 唔系，我谂有一样嘢咧，就算点样洗都好啦。我谂阿肥妈咧，佢搞唔掂一样嘢，就系要廿一日食佢嗰啲嘢。 冇错。 我谂你搞唔掂。 佢话第一日第一餐卤水鸡翼，第二餐卤水猪扒，第三餐啊卤水牛肉。我吓。 咁樣老闆 第四日老水雞髀， 我都好老 啊！真係咁啊！ 誒，佢唔誒唔誒唔俾叫 人。原來咧，即係少少分享啦。點解啊？所以我諗相信大家聽眾都知道，有某啲隔離酒店咧，點解唔要佢住客？因為原來咧，政府咧俾佢嗰啲條件 conditions 好好。因為原來我哋住嗰啲酒店咧，食物都係。With the government 嘅 government 包埋嗰食餐， 政府啊，佢唔俾你 成套噶，系啊，你唔可以。譬如我住间酒店好正嘅，我可唔可以叫 room service？ 根本冇 room service。你可以想食好啲嘅咧，你再俾钱 food panda， 即系出边买 叫出边嘅嘢。 But the hotel 系冇噶 ，you have to pay extra。 啊，咁我喺国内诶隔离咧就唔系。嗰間酒店咧就講明冇嘢嘅食噶啦，咁你自己叫，你自己叫， 哦，你用個 Apps 叫， 我冇啊，嗰陣時我拖出去咧， 自己住， 未有。未識搞嗰啲人民幣啊，嗰啲 好啦，你哋咧，我諗啊，黑妹咧同阿 Susan 咧，應該寫翻啲經驗，寫嗰啲 有錢 咁或者即係同阿其他要準備隔離嗰啲同行咧分享一下，係咪？如果唔係就真係即係要預先知道你制唔制得過咧咁嘅。 我唔肯啊，留翻喺19號講 啦。好啊，我覺得你可以適應到，可能阿 Jo 哥咧難啲，因為如果你唔慣要做咁多家務咧， 我唔識㗎， 唔容易㗎，你唔會諗起啦。真係嘅， 我冇將我老婆搞唔掂 啊！阿 Jo 阿 Jo 啊 ，Uncle 阿 Jo Junior 得即係得一個心嘅啫，就 Here's a heart， 乜都冇嘅。佢除咗個 lovely 個 heart 咧，對嗰句太太説聲，佢就乜都冇。喂，一陣間唱 Here's a heart 啦 ，No problem， 一定要你。 我今日咧就好想唱 Rainy Days and Monday， 因為而家咧就落緊雨，因為真係會落。 一過十二點就落㗎啦， 希望聽日唔好落啦。 係啊，但冇辦法， 唱住先 兩日都係。 系啊，讲咗唔会好大，不过有，希望大家嘅心情咧就唔好似啲阴阴霾霾落雨咁就好啦。 Talking to myself and feeling old. Sometimes I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What I've got to use to call the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Some kinds of lonely cl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 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s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has 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Hanging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卡片 嘅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落雨啊，已經係啊，即係好似温哥華嗰啲冬天咁啦嚇，又經常都落雨。 係啊， 咁但係咧，如果預正星期一咧，就仲大件事。 係啊， 因為星期一點解要翻工？翻工仲要唔係翻完星期一喎，仲要翻一二三四五咁樣。 我啲孫咧好中意啊，一蚊地落雨，佢一齊唱呢個歌。Rain rain go away, come again another day。 啱啊，係啊，區雨歌啊，即係唔係求雨歌。咁當然啦，即係我當年咧，我記得咧，翻嚟做呢個節目，22年前， 都係 raining 啊？ 唔係，佢咁你想揀咩時間咧？咁咁我諗下 rainy days and Mondays， 或者總之星期一都係煩噶，即係個個都唔中意嘅。咁我就揀星期日，咁啊唱一晚嘅抒情歌俾人哋聽下，咁等人哋咧即係舒服，然後瞓一個好覺，好 relax 咁樣。第二個禮拜就可以即係好舒服地，同埋好有活力地咧去做嘢咯。咁所以一做到而家。22年做咗，咁啊，即系我都系咁样拣嘅。咁但系所以咧，我都希望话唱完啦，肥妈唱完呢只歌咧，等大家哇，真系好舒服。咁咧就听日其实就唔系嗰啲咩1000个伤心的理由啊嗰啲，唔系啱啱啊，咁啱得咁巧啊 ，Susan， 你竟然我估唔到系你唱嘅呢只。 点解啊？我都好中意呢只。 你唱国语的歌。 为什么不可以？ 现在你不唱国语可以有得捞咩？ 啊，对了， 所以我冇得捞， 没得捞啦， 废啦， 唔怕唔怕唔怕，最近阿 Jo 唔怕，而家咧全个大陆咧都兴唱粤语歌， 冇错， 真系啊，越嚟越兴。 英文都有啊， 英文都有，但系粤语最兴，系咪啊？即系阿肥妈已经唱学生歌啦，头先 系听嘅， 我唱行快啲啦，咪得咯。 咁啊，呢只国语歌咧就。即是學友的 了我喜歡 是啊啱晒你了要有些唱功那些 都覺得挺好聽 先至可以唱 愛過的人我已不再擁有許多故事有傷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错过的人是否可以回首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得不到天长地久错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切都伤心的理由一切都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你故事慢慢成就一切都伤心的理由一切都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人的故事已我被遗忘、啊没有任何请求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一千个伤心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你故事慢慢成就一切都伤心的理由一切都伤心的理由最后在别人的故事也我被遗忘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你故事那么陈旧，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最后我的爱情在你故事里被 多谢 Susan 啊 ，Susan，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阿 Uncle Joe 啊， 系 你听唔听得懂啊？ 一点点， 以前啊依啲又话都得喎，一点一点点啦吓。咁其实咧就 你明嘅， 系啦， 少少。 都好多人问你咧，我好多人都我谂好多记者问过你咧，之前嗰排就问阿 Ken 哥，即系走咗啦。你哋几个小生， 伤心噶， 系啦，系啊。 我又睇啱啱佢做翻嗰个四个小生去旅行喎， 系咯，啱啱播翻吓， 系啊，忽然间我啲眼泪谷出嚟噶， 嗯，即系你同你喺旅行嘅时候，即系都一段好开心嘅时间， 好开心噶真系， 啊，即系曾江咧，我哋讲紧吓， 系， 阿 Kango 佢都好好风趣嘅，我觉得佢，即系 好中意讲笑， 好中意嘅，系啊，咁啊。咁你哋 你中意講笑，你同佢講好好傾。 係啊，真係 真係好。 佢好中意講嘢啦。我就好耐冇同佢溝通啦。咁而家好多年前咧，我哋有個共同話題嘅，講到咧即係眉飛色舞嘅，就係因為佢係打網球嘅。 哦， 我又係打網球。 你唔係打 golf 嘅咩？ 我 golf 之前咯， 佢之前 佢好中意打網球嘅。 你又 golf 又係 tennis。 阿曾江好叻嘅打網球。咁以前佢喺籃球會嗰度嘅，即係。打聯賽啊嗰啲咁樣， 呢啲我就唔知道，我就係知道我睇好多佢啲粵語長片。 係啦，哦呢、這個唔使講啦， 好多啊！ 我哋自細咧已經即係太認識佢啦， 咁啊 好懷念佢嘅。不如咁啦，你唱啫咁，真係由心唱出嚟。頭先我講嘅 ，Here's a heart。 哦， 送俾佢，送俾所有嘅人，同埋送俾你嘅歌迷啦。 哦，呢只歌我唱呢只歌谂翻好多嘢， 系啦， 好多歌迷咁点支持我。 而家都仲有啦， 朋友啊， 我想问咧，你太太 Susan 系咪你嘅歌迷嚟嘅？以前 唔系，佢中意粤曲，佢中意《帝女花》嗰啲。 哦，嗰啲啊，咁你要学翻一只《帝女花》。 哦，我成日同佢唔系唱《帝女花》，我唱《凤国恩仇美女情》。 哦，哇，咦，咁都好啊，你要沙沙地把声先得。 我唱一橛嘅啫。 麦炳荣咁嘅声先得。 食多啲啲咖喱就得噶啦。 不过而家咧就真系送呢只《Here's a Heart》，你嘅代表作。 Yes。 送俾所有嘅朋友。 系 啦，由此几十年一齐成长。 Her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r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 If you're gonna walk down the street where my baby lives, if you've gotta go that way, I've got a little message to give.If you had a chance to talk to her about me, ask her if she's found someone to love her like me. H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Was I wrong not to let her out of my sight? Was I wrong to let her day and night? If you had a chance to talk to her about me. Ask her if she's found someone to love her like me. H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 too much. Loving you too much. He's a heart crying out for love. He's a heart that's been guilty of loving you too much. Loving you too much. Too much, never, never。 我谂翻起晒所有中意呢只歌嘅朋友同埋嗰啲歌迷啊！ 我每一次听你喺度唱咧，尤其是即系喺二千岭歌咁近距离啦，我有啲感动嘅，因为咧即系 Joe Junior 咧系我细个嘅时候，唔系我听唔到佢，即系我未识听嘅。咁、哦、但系我哥佢哋咧系弹 band 嘅，咁、就变咗佢哋啲偶像咧就系你哋啦 ，Alan 系啦，系啦，咁啊变咗即系个年纪就系咁啊嘛，我咁我觉得啊。竟然咧，每一次咧，阿 Joe Junior 喺我面前嗰度咧，即 係 original 啊，因為佢唱同埋佢咧，唔係就咁樣啊！我而家交行貨，我就成日都唱噶啦呢只歌，佢唔係咁嘅。佢每一次咧，你由佢自己佢冇講大話，佢每一次嗰種嗰種 heart 咧，佢係你 feel 到佢 heart 喺度感情咧 passion 喺度情喺度咁樣忍唔住咁樣出嚟啊！每一次你諗起啲咩嘅頭先？ 谂得开心嘅嘢咯， 同啲歌迷啊， 歌迷点样支持我咯？谂起大会堂佢哋，我唱呢只歌嗰阵时，嗰啲 涌晒埋嚟， 全部嗰啲 摄影机， 摄影机嘈嘈嘈嘈嘈嘈嘈，我肯定 系啊， 同埋嗰啲尖叫声啊， 哇！即系呢一个就永不磨灭嘅。 1967年嗰阵时啊， 真系1967年， 系啊， 记唔记得几多月几多号嗰啲？ 我呢只歌系1967年11月嘅， 11月就出版啦， 系啊， 一出就即刻卖到。断晒市 喺啲香港电台都七个星期第一啦！ 哇，七个星期 系啊！ 哇，你真系犀利个祖高域， 系运气， 好犀利啊！真系呢个系纪录嚟噶，纪录 上面上 呢啲都系我哋香港一路成长嘅， 冇错，个历史嚟 嘅，历史不能磨灭嘅一页啊！ 所以我一路都要努力咯，系咪啊？ 但系真系好佩服。你今年几多岁？你头先话俾我听，你今年76 啦，喺七月我76噶啦。大家你， 阿孙 Sir， 我都好尊重佢 ，still singing the same old key， 唔降 key 嘅，好嘢。一阵间新闻后，我哋继续唱。 Thank you。 300万个合资格选民选出128个议员，喺首都贝鲁特有投票嘅选民话，希望改变成个政府。俾民眾揾到工作同獲得温飽，又話而家嘅物價高昂、停電停水，希望情況改善。黎巴嫩自2019年以嚟，先後遭到銀行業危機、新冠疫情、貝魯特港口大爆炸等事件衝擊，深陷當地歷嚟最嚴重嘅經濟危機。但有分析相信，雖然民眾嘅憤怒可能對改革派候選人有利，但國會嘅整體權力分佈唔會有太大改變。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广东内陆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向南扩展，预料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有一两阵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晚间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本周后期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剧中高以翔饰演一位隻手可热的事务所律师莫北，和秦岚饰演的职场女强人有多场的对手戏，甚至有很多浪漫的桥段。剧中金句台词，人可以不高尚，但不可以无底线，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终于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梗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凌晨同情梦，奇幻冰雕亮光，你我抱拥于陌生的地方，纯白色的窄房，你说要永远拥有这夜风光，绵绵头上飞花，散去了无牵挂，谁能够漫天雪地里这温暖长留下，绵绵头上飞花，能遇上壮丽落霞，如像你跟我残借的火花。黎明后捉紧曙光，你我有过这个故事，便至死未忘。绵绵头上飞花，散去了无牵挂，谁能够漫天雪地里这温暖长留下，绵绵头上飞花，能遇上一次落花，如像你跟我暂借的火花。 喺呢啲雪系咁样飘落嚟啊！虽然咧好似好冻好咩，但系咧谂谂下，哇！去日本好啦，去过啊， 落雪唔冻噶， 系啊，即系 落雪唔冻啊，真系落雨冻啊， 系融雪嗰阵， 融雪嗰阵时冻啦。 即系讲起落雪咧，而家咧我谂诶，有啲地方诶，虽然咧未落出雪，但系咧都冻过我哋好多，譬如加拿大啦，譬如啊，我唔知有啲欧洲而家系点啦。咁啊，喂，话时话喎，因为我哋而家听紧直播嘅咧，或者系听紧呢几日再重温啦，好多人听重温噶嘛，即系时间唔啱，譬如喺澳洲太早起身啦，都有。不过咧，就全世界都可以重温嘅节目，正等于咧，点啊？你哋嚟紧个网上嘅演唱会咧， 5月19号啊， 你五月十九呢个个 title 叫咩啊？ 妈妹笑住唱音乐会， 妈妹阿妈同埋阿妹 系啊， 都两个妹啦，系妈妹啦，咁啊，即系因为 同一般嘅真係好唔同嘅。 嗯， 又喺度講笑， 嗯，係啦， 一路講緊笑又唱緊歌， 又扮嘢， 係啦，又扮嘢。咁啊，嗰啲歌又係笑話嚟嘅，有時嚇，即係改曬啲歌詞。咁啊，頭先啊講係咁，已經笑笑到碌鼻啦，大家都 係啦。 咁誒，但係當時我諗幾耐啊？成個 show 咪兩三個鐘嘅喎。 係啊，係啊。一個抄你啦，你都三個鐘啦。 唔係一個唔覺意咧，一個唔覺意係無限期咁樣，又冇人拉閘噶嘛。 係，我哋冇人拉閘。 你可以一路咁樣可以做落去得㗎，係真㗎。網上有一度好咧，就係冇人趕噶嘛。 唔使俾嗰啲錢。 係啊，冇得罰啊！5月19嘅啫，剩有幾日啫。咁而家呢個 good timing 啦。咁如果講起全球咧，不如整一隻歌咧，送俾一啲。即係歐美啊，有啲可能落雪嘅地方，尤其是以前咧，我哋好多香港人咧，啱啱咪移民過去嘅時候咧，就正在落雪， 嗯， 所以咧就有呢隻歌，呢隻歌真係講得好應， 好應景， 嗰啲歌詞咧都係直情就係咁， 嗯，但我好中意阿關正傑把聲。我由細到大都好。 佢而家應該可能喺 加拿大，加拿大 唔係喺士哈圖， 去 咗美國嗰邊， 好耐都係都佢冇去過加拿大，佢由頭到尾都喺美國嚇，咁啊都仲中意音樂嘅，但係佢唔會演唱嘅。 係 不過大家咧，我就好似好 close 佢咁，因為成日都播住佢啲歌嘛，大家都聽住佢啲歌。 冇錯， 我知道 呢一隻係佢嘅 好中意。 好喜歡的一首抒情民歌 《 雪中情》，一起唱吧，好warm先，我好像圍埋個火爐咁啊嘛。 願你情如白雪，永遠不染塵，謠言常常是惡夢，不可心惊震。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泪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看回仍能傲酸，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早顾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嘅爱从更深。 好型嘅啲歌詞寫，同埋咧佢都會寫到，唔係話正話你嗰度落雪好靚啊咁啊，佢直情又話哇，即係其實係太空人，咁啊同個太空人即係同個太太講嘢，嗰啲係謠言嚟嘅啫，唔好信啊！我喺呢度冇第二個啊，嗰句冇講出嚟， 不過 即係咁嘅意思， 同埋呢個 謠言啊，謠言，即係佢講謠言啊嘛。 同埋佢講呢個韓回應能傲雪，你更加勝別人，真係好，真係好靚。 係啦，你就係一個，你係梅花韓梅，頂得住呢啲風雪。係 啊，冇錯，真係好靚。 唔會信其他人嘅謠言。 好靚，好多 meaning 啊！ 佢唱但唔係佢寫噶嘛 ，right？ 盧國沾， 盧國沾啲歌詞真係殺死人啫。 咁我唱呢條歌俾老婆聽得唔得㗎？ 得。啊！當你即係 你又唔想暗示啲嘢咧？ 即係當你太太暗即係有啲懷疑你嘅時候，你就唱啦。 佢太太都唔係點會懷疑佢，佢太太24小時跟住佢。今日我見唔到佢太太都覺得出奇。 係好錫佢嘅， 好錫佢，好錫 佢。佢太太食， 我意思就係話呢只歌係咪氹女仔嘅？ 唔係， 唔使嘅。 呢只歌 explain 系啦，佢太太改咗名噶啦，叫根德夫人好咯， 根德公长啊，佢系。不过咧就真系嘅，如果能够好似而家咁，我谂好多都唔使再得做太空人啦，已经系一家团聚啦，好似今日咁围埋喺个火炉边。真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不如咁样，我哋揾阿 Susan 咧， 好的， 就演绎嘅有史以来最受欢迎嘅美好世界。除咗邓丽君嗰只咩，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佢叫咩歌肥嘛？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美啊哒滴哒哒哒哒，美咩美世界真美丽，世界真美丽，哒哒哒哒哒，世界多美。世界都是美麗啊！即係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啊！ 嗰係日本歌嚟嘅， 係嗰只係日本歌啊！咁但係呢一隻咧就係 哦，呢隻我覺得呢一隻 wonderful world 咧，哎呀，我真係有段估嘅， 你講 嚟 聽下。 唔使，你唱啊！中間你俾一段我唱就你就明㗎啦。 OK， 好，因為我有個朋友好中意呢隻歌。I see trees of green.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clouds of whiteSkies of blu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嗱，歌系我咁唱 ，The color of the rainbow.Seems pretty in the sky And oh so many people Babaji buzzing by Eyes in brain Hello, baby. Shaking hand and shaking their head I want curry chicken How do you do? And I always say Baby I love you I'm going to go I hear babies cryWatch them grow They'll learn much more More than 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Oh,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passing by. I sing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And then we say,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They'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ll 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Oh, yeah. Oh,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真係頭先講就話，無論喺加拿大啊、美國啊、澳洲啊、歐洲啊，甚至喺印度啊， 唔係我點解會咁樣唱咧？有個故事嘅。咁我本來咧， 我要食咖喱。 唔係我哋三個女人咧，就去登台成，今年都第14年、15年啦。咁有一次我哋去到 LA。 就唱呢、這、一個當時我哋三個女人咧就有 就是、你啦，葉麗儀啦，同埋陳潔玲啦， 陳潔玲。咁Lisa 個 husband 喺度啦，咁阿姐個孫係有啲嘢啦。咁佢哋唱呢只歌嘅時候咧，就講佢自己嘅 feeling 啊先啊。咁但係當時個 live show 你睇到嗰個 feel 咁樣跌落去， 係啊，好 sad 啊！ 我啱啱下頭啊，唔掂喎咁樣。咁一到我唱中間嗰度，我就得噶 ，Love of the Rainbow 嗰啲人咔咔咔咔咔喺度笑啦，即係我做埋啲表情啊嗰啲。其實我係想將嗰個氣氛咧，即係當時好沉重啊嘅氣氛，一跌落嚟嘅時候，我係走出去成個氣氛去搞翻佢，聽佢開心心食。因為其實我哋做歌星都有情緒嘅，但係 The show must go on。是吗？咁所以我哋系令到人哋开心，就唔可以将自己嘅情绪掉咗落去。我最记得系呢、這个2019年嘅12月29号。我因为我系2000年咪要做 show，我一早接咗新加坡嘅 show，我妈妈系嗰日死嘅。咁我系第日我哋即刻出殡，即刻成。我就要上飛機，我是在墳場度換衫，真係我送完佢上山墳場換衫，然後再去新加坡登台。 哇！真係呢個就係 professional， 當個氣氛一跌嘅時候咧，你係要 the show must go on，你一定要係將成個氣氛咧托翻起佢。你入到去你做你喊啊咩都得，但係喺個 show 嗰度你唔做得。所以 好佩服肥媽嘅，所以係。 Sorry about that。 其實咩歌都係有你自己嘅演繹嘅，咁當然。 唔係，嗰係真感情咧，就點都得嘅。 心情 即係講咩係好，好多時候啲係真嘅，即係就算譬如葉麗儀啊，或者佢咁資深嘅歌手，咁佢真感情講出嚟，呢個係好嘅 push 嘅。 嗰個 moment 係個 moment， 好真心， 係好真心啊嘛！啲觀眾係中意， 係中意， 但係成個氣氛你講得好啱。 因為突然間 跌落去，你要翻翻去， 突然間跌落去，你要成個 show 去 build up 翻，啱啱係個 show 嘅中間，咁你就我就玩咗呢樣嘢，咁我記得阿姐笑到咧，嗰個眼一毛都跌咗落嚟，然後阿 Elisa 翹住只腳，笑到即係你係。 不過呢啲咧就講認真就係話，就算而家你睇好多啲大 show 啊，佢哋根本。自嘲嘅，佢哋都中意嘅， 一定要。 即係佢哋自己，譬如佢係頭先你嗰啲，譬如印度口音咁，佢啲印度人都自己中意， 中意 嘅， 佢中意。 咁所以唔係話一啲去詆毀人哋啊， 唔係。好似我哋學阿 Lam 學人啊，我自己話自己肥啊咁。咁佢哋 on the show， 你 you don't mean it 係咪啊？你淨係即係我哋個 show 就係氹人哋開心，我哋係 entertainer。 你 唔好成日覺得自己係歌星咁簡單。We are singer and we are entertainer。 唔係同埋第人。feel 嚟真係唔係有惡意啊嘛， 係 fun咁嘅意思，我覺得人哋知嘅。 其實好多歌詞同埋歌咧，令到我哋咧，我哋好，其實我哋好幸運嘅一團，因為我哋可以用歌。當我 set 嘅時候，我唱親媽媽係 love 完好多喊咧。我諗起以前真係嘅，我點樣養大佢，點樣托啫？嗰50 kg 嘅麵粉係點托嘅啫？即係你會諗翻起嗰個嘢，會因為喊咧。其實不是傷心的，是你抒發你的情緒的。 其實喊是好添啊！人哋話你如果收埋唔喊仲辛苦。 我記得咧，香港最黑暴的時候咧，一睇個電視，我猛啊，我係大聲唱歌的因為你唱咗出嚟啊，你喊咗出嚟啊，你嗌咗出嚟，你將你自己的情緒抒發咗出嚟。 如果唔 係，係啊，所以好多人而家話咧，香港有好多人咧係有情緒病，因為佢哋收埋喺入邊，冇將佢嘅情緒。因為我哋好幸運啊，其實唱歌係一個醫你嘅人嘢嚟嘅，係一個藥物嚟嘅。你唱歌咧係將你所有嘅情緒嘅性，你就唔會有情緒病嘅。 係啊，呢個醫亦都係 proof 咗 嘅， 全世界嘅即係醫學嘅報告啦，好多都係咁，譬如可以排1-10。最容易令到人哋開心翻嘅係咩咧？排第一嘅就係唱歌，就係排第一，直情係 健康都係喎。 係啊，係咯，健康都係。所以咧，即係唔係一定要做歌星嘅，即係所有人我都鼓勵唱歌。 唱歌， 唱歌之前就要聽歌。 係，冇錯。 Uncle Joe， 我最中意聽歌。 不如咁樣，係啦，一齊嚟咯。嗱，你一路聽住你自己唱，就唱一隻咧，就大家一齊。即係融洽地可以一家親嘅歌， 就翻到屋企啦。我屋企咧，阿肥猫嗰度我知咧，佢附近咧绿草如茵，哇，喺绿树成荫。佢嗰度好風景嘅，好多大自然嘅風景。 你去過好多次啦。 係啦，我知道喺邊度住。 係啦，我未去過，未去過，但係帶我去下。 嗰度係我知啦嚇。OK， 咁咧呢只歌咧就叫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即係你屋企就係嘛。 我屋企好細嘅啫。啊， 綠草如茵嘅，見到即係肥貓屋企啦。 肥貓。 咁而家其實唔係一定要去嗰個屋企。是那種情緒有 冇錯？ 嗱，而家你嘅太太屋企等緊你，而家聽緊你唱歌， 佢聽緊嘅。 你用盡你嘅真感情去演繹佢，好嗎 ？OK， 你望住我啦。 The old hometown look the same.As I step down from the train And there to meet me Is my mama and papa Down the road I look And there runs Mary Hair of gold and lips like a cherry It's good to touch the green, green grassOf home, yes, they'll all come to meet me, arms reaching, smiling sweetly. Yes, it's good to touch 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The old house is still standing.Though the paint is cracked and dry And there's that old oak tree That I used to play on Down the lane I walk With my sweet Maria Hair of gold and lips like cherry It's good to touch the greenGreen grass of home. Then I awake and look around me. You know, there is three beautiful women that surround me. Four great wars that surround me. And you realize. Well, there's a guard, I'd realize. Yes. You're only dreaming. You're right. For there's a guard and there's a Cerro Padre.Arm and on, we walk at daybreak. Again, our touch the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Yes, they'll all come to see me in the shade of that old oak tree. 朱主題唱得好，第二咧就係 Maria 真係好好玩，第三咧就係又要俾翻佢咧，就係我尊重佢，佢百毒不侵嘅，你咁樣搞就佢都唔笑嘅，可以忍得住，好嘢嚇， 我忍㗎， 係咯，忍得住，忍得住， 快忍成㗎嘛。 咁啊，頭先你嗰個 Green Grass 有啲獨白嘅，咁啊 Maria 就加咗話你突然間一扎醒咧，咦睇到原來有佢三個美女喺你前邊，不過You're only dreaming， 你發緊夢啫， 係啊， 唉好， 我成日接觸好多靚女仔嘅，唔知點解咧。 你又好啦，你又好啦，你今晚 又系三個靚女嘅， 咦？因為你係水魚啊， 你講得好啱， 你係魚腩啦，梗係 細細地唔緊要啦。 十點半嘅新聞報道後，我哋繼續還有半小時嘅二千靚歌，再重聚一齊開開心心。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受疫情影响，预计四月份的经济数据依然偏弱，决定将本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由原本的 2% 至 3.5% 下调到 1% 至 2%。 但市民无需太悲观，只要疫情稳步受控，稳住信心，本港经济可望回稳和稍有增长。陈茂波在网志又表示，今个星期将会发表二至四月份的失业率，将会反映疫情高峰期的状况，可以预期数字将会进一步恶化。但是过去个几月疫情逐步受控，社交距离措施亦都分阶段放宽，只要疫情逐步回稳，失业率可望见底和渐有改善。本港新增259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33宗输入个案，再多一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9148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翻查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记录，发现位于观塘成业街成业工业大厦一楼的一间私房菜馆有9宗确诊个案，患者都曾经在今个月9号下午到访。另外，紅磡新旺會桌球室群組多一宗個案，累計11名訪客和2名職員確診。上環星月樓群組多4名職員和7名食客染疫，累計46名食客和6名職員確診，涉及超過20個家庭。港鐵東鐵線開过海段通车，超过2000名市民乘坐由会展站开出的第一日特别班列车，多名港铁高层都有乘搭。不少铁路迷和市民都说期待东铁过海好耐，心情好兴奋。截至夜晚8点，会展站有超过51900名乘客人次出入，红磡站有49900人次，而金钟站就有77800人次出入。港鐵話通車初期會加派人手協助乘客，星期一是通車之後的第一個工作天，會留意載客情況，相信足以應付人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升466點，報3219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升93點，報402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報 7.85， 日元 129.22， 瑞士法郎 1.002， 加元 1.291， 人民幣 6.79， 英鎊對美元 1.227， 歐元對美元 1.042，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2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1.15美元，卖出1812.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今个礼拜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9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乌尔都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Urdu. حکومت تمام اہل افراد کے لیے COVID-19 ویکسین مفت فراہم کر رہی ہے. اہل افراد مخصوص کلینکوں، ہسپتالوں، موبائل ویکسینیشن اسٹیشنوں یا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ویکسین لگوا سکتے ہیں. جو لوگ ویکسین لگوانا چاہتے ہیں انہیں جلد از جلد اپوائنٹمنٹ لینی چاہیے. اسی دن کے ٹکٹ منتخب کردہ کمیونٹی ویکسینیشن مراکز پر خاص اہل افراد میں تقسیم کیے جائیں گے. حکومت اور ماہرین کی کمیٹیاں COVID-19 ویکسین کے محفوظ ہونے کی نگرانی جاری رکھیں گی. ویکسینز آپ کے جسم کو بیماری کے خلاف بہتر طریقے سے لڑنے کے قابل بناتی ہیں. وائرس کے تولیدی سلسلے سے پیدا ہونے والے خطرے کے تحت آپ کو جلد از جلد ویکسین کی پہلی اور دو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اور تحفظ کو بڑھانے کے لیے ویکسین کی تیسری خوراک لگوا لینی چاہیے زندگی گزارنے کے عمومی طریقوں کو بحال کرنے کے لیے یہ انتہائی اہم ہے مزید معلومات کے لیے اس موضوع پر مبنی ویب سائٹ ملاحظہ کریں www.covidvaccine.gov.hk 疫情下香港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庆幸有热心人伸出援手支援有需要的人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今集主角香港红十字会分享他们在第五波疫情之下新增抗疫同行热线之余又怎样为弱势社群提供多项支援 星期一晚上七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不戒得烟的戒了呢好易病的 你不戒会增加患上各种癌症呼吸系统心血管生殖系统等等的疾病风险的 戒烟呢会令我心情变差的 这些都只是退隐症状很快过的 嗱，我转食电子烟啦，咁得了啩 唔得，你同我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堂《Made in Hong Kong》节目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同你讲点解要戒烟。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好谢 时间到了11:37回来2000年再重聚我是 Albert Au 我们有哇全部那些好朋友都来了 Joe Junior 安 妹李丽霞还有 Maria Cordero 还 有 Susan 苏珊还有 Vinci 那我们就六个人就今天开始开 party 啦，咁啊开到尾声咯。通常我哋细个嘅时候开 party 咧，去到尾声系点啊？跟住个 host 嘅，我哋叫 host， 即系主人咧又出嚟 last five 咁样嘅，好兴噶。 会唔会好似利物浦咁加时啊？ 冇得加时啊，因为有人有新闻咧，一定要系啊。试过一次阿罗文上嚟呢个节目咧，就有冇得好你咁啦？有冇得加时噶？可唔可以唔读新闻啊？咁样讲， 我冇讲到嗰句。 系即系佢真系会唱到好兴奋啊！好似阿肥妈嚟嗰阵，其实佢本来好攰嘅，因为今日好多工作。 我嚟到，但系嚟到我哋一路唔停嘴， 一开心就唔记得晒啲。 今日原来两个几三个钟啦。 系啊。 不如咁样啦， 系 阿周兴 ，yes， 明唔明白啊？周兴， 梗系唔明啦， 明啊 ，OK， 唔好咁，唔好等大家唔好咁嘈，因为有人融融细语要拍拖，拍拖细细声，系谈情话。 You are right， OK。 There'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all over the world you can hear the sound of lovers in love。You know what I mean, just the two of us and nobody else in sight. There's nobody else and I'm feeling good holding you tight. Listen very carefully, come closer now and you will see what I mean. It isn't a dream.Sound that you will hear is when I whispers in your ear, I love you. reign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just like us and falling in love.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So listen very carefully, come closer now and you will see what I mean. It isn't a dream. The only sound that you will hear is when I whisper in your ear I love you. There's a kind of hush all over the world. Tonight,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just like us, falling in love. They're falling in love. Stop. Oh yes,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Wait, Mr. Postman. Please, Mr. Postman, look and see. Oh yeah. Mr. Postman, oh yeah. There must be some mail today from my boyfriend so far away. Please, Mr. Postman, look and see if there's a letter for me. I've been waiting here, staying, Mr. Postman, so patiently for just a card. Just a letter saying he's returning home to me, Mr. Postman. Can't see. Oh yeah, there's a letter, for me. Oh, please, Mr. Postman, why don't you check it and see one more time for me? You gotta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Ooh, Mr. Postman. Mr. Postman, look and see. Mr. Postman， 因為頭先兩隻歌咧都係 Carpenters， 都係 Kind of Fresh， 你都有唱，跟住多數都會黐住呢隻歌。竟然咧 ，Susan 咧，蘇珊咧，突然間咧就扮咗郵，即係郵差啊，衝咗入嚟添，犀利啊 ，Susan， 好犀利啊！呢啲都係 Jam 歌嘅。 係啊， 跟住啊，黑妹姐咧就可以回想一下你嗰陣談情説愛嗰啲人嗰啲。 又講我呢啲嘅， 你最中意噶嘛？頭先 好多好多情。 好多情事啊！ 好多情事， 我仲叫你介绍我识阿妈， 你叫我介绍冇用，我你自己都咁多， 演习一下先。而家当你如果你能够忍得到咧，三分钟就唱晒呢只歌，就望住肥妈，但肥妈就不断做呢啲表情俾你，睇你忍唔忍得住，睇下得唔得。嗱，你唱偏偏喜欢你， 嗱，唱 情深款款嗰种， 系啦， 但系你要望实肥妈。你知啦，嗰啲表情我包唔到。 愁水， 佢掀埋只眼。 挥不去苦闷愁，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 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我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如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嗰时喺走廊，呢只歌真系日日唱，系咪？ 系。 有冇计过最多钱收过几多？ 唔系呢只， 唔系呢只嚟嘅。 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真係唱曬啦！我唔搞你 啊！就算佢都忍得住啊！佢一忍，我一見到佢咧，佢一忍唔住咧，佢眯埋眼。 係啊！ 今日啱喎，呢啲歌係可以眯埋眼唱噶嘛？偏偏喜歡你，咁啊，其實誒係朋友都應該係偏偏喜歡嘅。今日真係好多謝。咁多位，多謝四位好友 ，Jo Junior、黑妹啱啱唱完歌，肥媽同埋 Susan。 Thank you， 我哋一齊多謝 Albert 啦。 係啦，好耐未試過咁開心，咁多人啊，真係好耐啊！温拿之後冇試過咁多人一齊唱。咁咪預祝咧，大家咧5月19號咧，即係四日後啦，呢一個網上嘅搞笑 啊，係喎，我哋都唔記得提添啊！多謝多謝。 係啊，咁啊，即係預祝你哋玩到癫咗， 多谢， 预祝你哋玩到唔识收档，一路唱到即系之前咧，即系12点啊、1点啊咁样都得，真系得噶，真系得噶，自己地方啫嘛， 一路加时 系啊，一路加时。呢个歌咧叫 You Got a Friend， 咁啊，大家一齐啱晒唱啦， 冇错， 全世界嘅朋友，各位朋友。 When you're down and trouble。And you need some loving care, that's all. Nothing i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 I will be there to brighten up even your darkness night.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Oh,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now all you got to do is friend. sky above you should turn dark and full of clouds, and that old north wind should begin to blow. Keep your head together. Call my name out loud, and soon you hear me knock knocking at your door.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Good to know that you've got a friend, when people can be so cold, they hurt and you, they hurt you, certainly desert you, and take your soul if you let them. Oh baby, don't you let that,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Friend, good to know you've got a friend. Ain't it good to know you've got a friend? Ain't it good to know you've got a friend? You got friends. 哇，真系好多朋友，就系全世界一路现场听紧。所以大班朋友围埋一齐咧，就最开心嘅事。多谢今晚所有嘅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无论你喺身在何方，我哋都继续欢迎你。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歌唱完之前呢，不如等下肥妈先啦，同大家讲两句啦。喺疫情当中真係两三年大家冇见。 在这里真的 是希望大家有些祝福语啊等等。 在这里真的这两三年大家都很难过，但是日子难过都要过。 我哋已经过气咗，因为五千几年来咧，大家都觉得系有疫情嘅。但你记住呢句说话，我嗰日先睇一个老人家讲，所有嘅疫情都唔会过三年嘅。 嗯， 我哋已经嚟到尾声， 系 大家一定要团结去面对。我哋已经过去咗呢种难关，我哋香港过去咗好多嘅难关，冇水啊，冇剩啊。香港就算系全世界都系，我哋只要有信念，大家真系面对咗个逆境，过去咗啦，好嘅日子已经来临啦。希望大家真系用一个 positive， 用一个正能量去迎接我哋嚟紧嘅日子。 讲得真好，抒怀励志，今晚嘅 theme 吓。 我嗰时喺我讲好，我自己就觉得咧，头先阿妈你讲得好啱啊，同埋。當然啦，可能好多人都係未係做到佢想做嘅嘢，希望大家俾多啲忍耐、包容 ，spread 多啲 love，、即係有啲好多嘢你講唔到嘅，但係其實即係宣播多啲愛啊、關心別人啊、包容係真係更好，全世界更加美好，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係啊，阿 Joe， 阿 Joe， 做主 嘢講佢哋講得咁叻啦，但係佢哋講嘢係啱嘅。 係， 我想話俾大家聽咧。大家要面对现实，保持自己身体健康。 系， 再有一句咧，香港真系福地嚟嘅。 系，我哋听声，阿妹姐， 跟住唱歌， 用歌曲代替， 冇错，大爱 呢一只爱在心中。Everybody， 以后像你已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在深秋，啊系啊 ，by the way， 过多两个礼拜，嗰、那个原唱者、那个校长就嚟啦。佢难得噶，即系成日唔喺香港噶嘛，一嚟香港一捉捉住，系翻嚟二千零个再重聚。 冇错，仲有礼拜四啊，记得睇五月十九号我哋嘅网上演说唱会啊， 说唱会啊。 如果唔识搞网上嘅， 唔担心。 揾小朋友幫你搞， 係啊係啊， 係啊，呢個絕招嚟嘅， 絕招嚟嘅，絕招嚟嘅， 唔係全世界都睇到喎， 係㗎， 係啊， 係㗎，總之你有手機，你有電腦， 係啦， 咁就 OK 㗎，啊冇問題嘅，咁啊非常之好玩嘅一種演唱嘅方式啦，咁啊經過歌曲嚟，頭先可以將阿肥媽講嗰啲好講得好真摯、好認真、好啱嘅。嘅內容咧，係用好多唔同嘅歌咧，我好多時候都要揾好多抒懷勵志嘅歌嚇。咁今晚好多謝全世界，我諗喺外國聽緊嘅朋友，咁每一個禮拜都係咁噶啦。咁尤其是更加多謝一啲重聽嘅，即係聽重温嘅朋友。多謝我哋嘅拍檔啊 ，Vince， 係 今晚辛苦曬， 多謝 Albert， 多謝我哋幕後嘅工作人員，所有人，同埋多謝收聽嘅所有聽眾。真係好多謝 Albert 今日我哋度過一個好愉快、好愉快嘅晚上。 係啊，總之咧，阿肥媽你就係負責煮嘢食俾我哋食， 好， 因為搞 party， 我咧就負責搞二千零哥一齊聚，咁咪 OK 啊？ 好 ，OK，Good night，Good night，Good night。